症状，隔离期间将继续工作。贝塞拉之前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今次是贝塞拉一个月以来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贝塞拉上个月18号在德国访问期间曾经对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一股西南气流影响该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5点，跌252点，成交金额3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6.8，跌个四；阿里巴巴98.35，跌5.45；腾讯控股369.2，跌7.8；比亚迪股份299.4，跌8.8；京东集团235.4，跌3.8；盈富基金21.12，跌2.2；新东方在线9.5，升7.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3，瑞士法郎7.872，澳元系5.445，加元6.088，新西兰元4.916，欧元系8.17，每百日元对港元5.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1点，跌556点。港金报170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82美元，卖出18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上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龙翔道来回方向交通都回复翻正常啊！咁揸车朋友咯，而家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咧，同观塘都系冇问题噶。咁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梳士巴利道啦，近住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对出。就是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着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回去梳士巴利道近着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百德新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box 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和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宏福苑、宏泰阁、东涌日东一村、福日楼、红磡海日豪苑16座、

精神强。 咁样叫精神？咁你唔精神嘅时候系点噶？我想问啦，你精神都 成个都要捉到自己啊，左脚踢右脚啊， 做咩啫？ 无端端又唔知做咩，我咳嘅啫。 你俾啲爱心我好 唔好？冇啊，点会俾爱心你？见到你就想冚你啦。 唔紧要， 少少啊。 听住我哋节目，好多人有好多爱心交俾你嘅，放心放心啊。 好的， 保重你嘅身体吓、 啊。好， okay, 来吧 ，Take two， 嚟再嚟个。 早晨，我系精神强。 先系噶嘛吓 ，OK 好，打支强心针啊，掹住掹住，唔好走住。喂，雷暴警告啊，到今日十一点半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 嗱，你帮我掂住盐水先，叫盐水啲盐水好唔好？ 嚟嚟嚟，搵啲大啲嘅针来。 系啦，要唔要葡萄糖啊？ 成支铅笔咁大嚟。而家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呢个数天同样一样啊，留意留意。十点搭三，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啊！马老师嘅漂流教室讨论区嘅话题就系一个难忘、最难忘、最正嘅音乐会或者演唱会。到底你心目中有啲咩演唱会啊？好正、好难忘嘅咧，可以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啊！直播室咧，我哋咧有两男一女啦，咁所以今日咧，小弟咧想打一个话题咧，同大家讨论一下嘅。因为咧，嗱，我哋咧就并冇诶一个点样咧针对性嘅，因为呢一样嘢咧，可能个个人都会发生嘅。就系话呢一篇文章，佢话通常男人有啲咩嘅坏习惯或者系一啲嘅通病咧，即多多数数都有啲嘅。咁啊，以下就睇下大家有冇啦吓。咁啊，如果又可以就系， 大佬咪住啊，不如你。有冇自己三个坏习惯？你讲俾大家。 你讲三个坏习惯，你讲自己嘅。 我知道我知道，我喺呢度讲，因为有啲我中咗嘅。 哦， 因为里边都中咗嘅。 好啊，好啊。 佢仲跟住佢，佢仲跟住。 系啦系啦， 好。 因为我一对 堆好入咗咧，即系叫做我系有嘅。 不如你话你有边一个唔系你 嘅？不如咁， 我哋估佢系唔系啊？ 系啦， 估咪得咯。 系啦，咁样好玩啲啊嘛。 熟悉我一定知噶。 好啊， 好嗱，咁啊，大家咧又 嗱，你唔准你嗰啲就唔讲啊，诈诈地地啊。 而家咪应该发誓先啊，我哋大家。 系啊， 佢可以话唔系噶。 系啊， 咁咪玩咁大。 我哋唔系玩，我哋认真。 我而家发誓，如果一阵间你讲中我嘅，一定认。 你努力， 如果唔系咧，就 pat pat 痛。 我一定认。如果唔系，我就系真系以后叫我四眼龟强。 我以后都可 出，不嬲都叫四眼龟强。 O K， 我哋更毒嘅名字都叫得出啦。 系啊， 傻仔， 你咪想咁样咯。 O K， 诶，冇所谓，你中意点就点。 咁啦，咁公平啲啦。咁一阵间有啲咩坏习惯同你隔篱嗰个对号嘅咧，你都可以讲噶吓。你明唔明先？ 咩咩隔篱嗰个？ 你男朋友啊？你男朋友啊？ 我男朋友，好得，咁可以啦。 第一，多多少少嗱，以下四个字吓，一定会掂到啲嘅。吸烟、饮酒， 有 就算唔系吸烟就饮酒，有时唔系吸饮酒就吸烟，或者两样都会 都有。嗯，系佢有饮酒，但系唔系於酒，系品酒。 喂，我想问大家咧，如果我每一晚吓，饮。咁多嘅白酒， 白酒， 威士忌，威士忌好浓喎，白酒啫。 咩啊？威士忌咁多有几多啊？ 沟水 咩？ 我意思即系我每一晚食饭，我惯咗有少少酒味。 O K 啦， 入口算唔算鱼酒？ 唔算鱼酒，唔算鱼酒， 唔算嘛？点样先算啊？ 鱼酒嘅就系要去到一个地方嘅就系话，基本上你一起身就净系饮酒。 系啊，日饮夜饮。 系啊，你有见过有啲啊系咁噶？ 有 系啊， 怼两支大啤 嘅。佢就系朝头早，我见到佢食早餐就已经喺度饮紧嗰啲所谓嘅就系孖蒸啊，已经醉醺醺噶，嗰啲咪鱼酒咯。 我 佢冇清醒过噶。 我真系有问过嗰啲地盘工人，佢哋话咧饮啤酒咧系真系觉得有力啲嘅。真系啊！唔系我讲真嘅，你扁个嘴，因为佢哋做嘢啊。 下一个 系 啊，我戴住口罩，你知我扁你嘴啊？咁好扁啊！ 锐啊！ 咩啊？ 望住我， 佢了解你，佢了解你。 我唔可以望住你多过两秒啊！ 系我饮酒可能系一年三四次 咁少， 一年三四次， 亲身耳仔啊！ 清明我 好少啫嘛， 你系饮定耍落去啊？ 圣诞节系咁多啦，我估你 咁少嘅做咩？ 即系高兴日子咯。 冇错， 吸烟咧， 吸烟冇啦， 佢冇啦，戒咗啦。 我好年轻嘅时候，其实嗰阵时都系因为群埋啲朋友咧，开心心，即系觉得啦。嗱，我唔系话呢样嘢开心啊，即系嗰阵时觉得，因为咧倾开偈，咁出嚟饮嘢饮一包咁三个人，所以又好似好即 系 有种群体嘅活动 咁 样。但 系 好快就已经冇再吸，因为真系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尤其是咧，如果大家试过夜晚吸咗好多啦，第二朝个口臭到咧，或者有一种好难， 好似个烟灰缸， 好难忍受嘅。 系啊， 好难忍受嘅。 咁呢个我哋打个交叉啦。 冇啊，你哋三个都冇啊。 冇 系啊，饮酒好小事， 四十年冇吸过烟啦， 少将。 好，第二个吹牛，总爱在别人面前话自己几叻几叻，咁啊，尼罗河大学啊，又话喺咧 Oxford 啊， 你有啦，肯定有啦，你点知你吹大牛添啊？ 吹死牛， 佢净吹死牛啊，大佬， 牛都 牛都 俾 吹死啊，大佬， 牛 都吹死啊，你 有，俾分一定， 剔低 有， 吹死牛啊， 有， 一定要啦，你出嚟行走江湖，你有乜你又唔吹牛啫？啱唔啱啊？ 啱啱， 或者吹牛呢个名？词系比较负面啲嘅，即系有少少夸夸而谈咧，即系自己硬系，我识系边个噶？ 哎呀，好多男人， 我见过 Steve Jobs 噶， 啊， 即系嗰啲咁咧， 唔好咁讲人。 特别又话股票啊、跑马嗰啲特别多吹牛。 系啊，冇错，好多历史啊，即 系 好多内幕啊。你有冇？ 我 你觉得我有冇？不如你话我有冇？ 我觉得你啊， 有时我自己唔知嘅。 有冇吹牛？ 我唔系好知， 佢唔算 系， 佢好稳阵嘅。 啊，系啊，系啊，乜嘢？反而嘅就系你乜嘢都唔出声。 系啊， 系啦，第三。 第三，经常有打牌或者打机， 冇， 我唔识打牌， 我 唔中意打机， 我真唔中意打机，打牌我系翻屋企先， 我冇精神打机，我应该咁讲，我觉得打机好嘥精神嘅，嗬， 你系陪阿马老太打啫嘛。即系你陪你妈妈，陪你妈妈打， 你有陪阿妈打牌？ 佢有过噶， 系啊，我净系陪佢打啫嘛。 即系佢就呃晒嗰啲钱啊嘛，佢话。 呃晒阿妈啲钱有咩问题啫？阿妈愿意俾你嘅，其实你阿妈其实根本就要唔要红中啊？要唔要三索啊？佢根本公道理， 每次 你有冇可能？你听唔听到我啲扯气声啊？ 每次我见到你个眼镜， 贪完阿妈咧都满载而归 啦。系啊，所以就好中意买龙虾 啊，买 嘢系啊，跟住又要俾钱噶嘛。佢讲过 啦，呢次先唔要咯，又落咗。 唔系系咯，知道你系咁啦。 洗洁精又话，咦，好似买多咗，又揽佢两支洗洁精走。 有个名嘅呢啲系嘛？吓叫咩？诶，贼啊！ 加擦啦， 系啊，加擦啦！翻到去嘅时候咧，就喺度抢劫你屋企， 攞得嘅攞， 愿意见到你散步散步。 但阿妈开心噶， 系 多啲嘢等你拎翻屋企，系嘛？ 啊，一路讲咧，大家听紧嘅都可以谂下啊。其实咧，我身边个男人或者我自己咧，个男人有冇即系呢以上嘅一啲唔好话坏习惯啦，即系或者中意做嘅嘢习惯啦咁样。好，下一个中意睇车、玩车，同埋系用好多时间改车。 你绝对系啦， 我冇。我唔会分辨嘅一样嘢吓， 你根本系啦， 我唔会分辨 嘅。换车如换女人 啊！咦，咁你踢咗我两样嘢，我又唔可以认喎、啊。 因为佢下边冇嘛，有冇换女人？ 事实系喎，换啊，边个换车？换龙个换地，清除个 你谂啊，你自己谂。 包袱 好， 又出动我个包袱啦。 经常 你有冇？你有冇？ 我冇。 你冇？系你冇玩车？ 佢唔中意车。 你有？你砌嗰啲模型車， 嗰啲模真係唔算， 都係短時間啫。 都係玩啊， 係。 哦，有，對唔住啊， 唔緊要，我原諒你。 下一個總係經常揾唔到屋企嘅嘢，成日都喺邊度啊？乜嘢喺邊度啊？ 乜 嘢 有？ 有啊，你身邊應該有係嘛？ 係啊，乜嘢都問嘅。只钳喺边度啊？你个个手指甲钳你摆咗喺边啊？我梗系啦，你我哋永远都唔执屋啊嘛。 佢有冇问？佢啲衫裤摆边？ 梗系有啦， 衫裤都 因为你执， 梗系有啦，因为系我执噶嘛，我唔知噶啲嘢。 其实有个制，有个制度咧，我而家系咁样嘅，我实行喺我屋企。就虽然都系我负责洗衫，但洗完衫咧，干咗嘅衫咧，即系喺干衣攞出嚟嗰啲，就摆晒喺一个位，自己就执翻，咁佢咪可以 pack。佢想點？ 我有試過，我有試過，係啊，嗰堆嘢我係兩個月之後，仍然繼續喺嗰度， 要再洗啦。咁要兩個月後要再洗， 又倒翻 嚟，又倒翻嚟。我就將佢成嚿嘢，即係嚿嘢，塞入去佢自己個衣櫃嗰度。但係佢完全可以冇問題，佢仍然可以生活到。 我其實咧呢種係好多兩中意嘅，呢叫浪子啊， 黐線㗎！我同你揾佢同佢住啊，你中意？ 下一個咧就係成日都好唔食早餐，或者即係好求求其其嗰啲咁。胡乱食几啖咁样，我又唔会， 我 都唔 会， 我都唔会， 我唔会。 早餐对于我好重要， 系啊，好重要。 好，第七缺乏锻炼啊，吓咁啊，经常冇乜锻炼啦，冇乜运动啦，吓等等啦。 你系啦，你俾两分自己啦。 OK， 诚意。 不过我觉得运动呢样嘢咧，你真系要经营嘅，即系你唔会。啊！無端端運動你唔會嘅，你真係要逼少少逼自己，你覺得係唔係？ 同意啊！ 我覺得如果你成為咗習慣之後，嗰就 OK 啦。 係啊，最初你真係要少少，即係專登要撥一段時間。 你可以咁講，即係你逼你開頭嘅時候係需要嘅，即係等於我似我而家咁樣，我就會係翻工之前嘅話會做瑜伽。咁如果而家已經成為咗習慣啦，你唔做嘅話咧係唔舒服嘅。 做日日做瑜伽， 日日做瑜伽，日日做完 做 幾 耐啊？ 大約係睇下你時間啦。有時可能我都係遲咗少少嘅，或者係我多啲嘢搞嘅。咁樣我係可能起碼20分鐘。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以係45分鐘做完個瑜伽之後嘅話咧，沖個涼之後，跟住先至去食早餐。 哇！精神爽利喎。 係啊，你唔覺得我呢個係 咪？我想問咧，因為我唔係好熟，係咪即係屈嚟屈去將自己嗰啲叫瑜伽？ 我 send 啲視頻俾你睇，你應該喜歡睇嘅。係，咪就 因為而家咧，有啲人又興。 屈嚟屈去， 搵条绳吊嚟吊去嗰啲咧， 嗰啲叫空中瑜伽。 空中瑜伽啊，我就想问你， 嗰条唔系绳嚟，师傅 系啊， 布带嚟，布带 嚟 噶， 嗯， 系唔好咁，唔好执得咁着吓。好，下一个咧就系叫做咧忘记结婚日或者老婆生日。 我 唔会，佢记得嘅， 一时时啦，应该 所有前度后度都记得。 你记前度嚟做咩？ 边度都记得噶啦，系咪？边度都记得，我知。 记得， 记咁多嚟做咩啊？你唔好去记埋。 关你咩事啊？ 我唔好。 第九，经常将手机放喺裤袋。我以前 有咩问题啊？ 手机放喺裤袋。 佢话电话放喺身上嘅时间越长，精子又唔系鬼嗰个吓，精子嘅质量受影响越大啊！嗱，佢咁讲啫吓，请各位唔好经常将你嘅电话、手提嘅当然摆喺裤里边啦，咁啊对身体唔好嘅，应该当然唔好拎翻出嚟。 佢间唔中啦，唔系经常。 但方面，我覺得行路咧，我可能因為男人都係咁啦，唔中意帶太多嘢啊。咁我一拎兩樣嘢，銀包、手機，咁手機就插喺褲袋咯。 啊，咁你插喺 pat 嗰個褲袋係啦，係啦，咁唔係插喺前面嗰個啊嘛。咁應該 OK 係嘛？係影響都係影響你後邊啫。 个 pad 冇嘢啊， 即系你唔系摆前边， 系咯 ？pad 有嘢噶， 有咩啊？ 便秘咯，影响到你去唔到啊？会唔会咁啊？ 或者去得太多？ 系啊，我太多咯。 好，第十我唔会，第十咧就系唔洗脚就瞓觉。 咩啊？会冲凉噶嘛？ 系咯，会冲凉，会冲凉。 好似阿姨话斋，我而家冲得太多添，我每次出完街我就想冲一次。你会唔会噶？ 我又唔至于，好立啦。咁你咪冲一冲。 我朝头早、夜晚。 好，第十一，马老师绝对中晒，就系食嘢速度极快。 哇，直头系啦， 吓 系啊， 我哋未留意佢 诚意啦，诚意唔使讲，两个诚意啦， 一都对唔住啊，系咪？ 第二个就系行街不时望美女， 我有时啦， 我久唔久，你一定系啦， 系啦， 你绝对系啦， 望下啫， 我久唔久， 诶唔系噶，未必噶，有时我见到有啲正人君子真系唔望噶， 系啊， 定系佢哋扮嘢咧？即系有时我问佢，喂，嗰个女仔几靓，我边个啊？跟住我就头先行过嗰个着红衫嗰个，我就见唔到。 我又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即系望 望 下啫，冇乜所谓，系啊， 望下 啫， 冇乜所谓，但 系唔好讲 咯， 系啊， 即系冇讲啲肉酸嘢啦， 系 啊，有时嗰啲即系望完之后有啲讲肉酸嘅， 哇，身材， 你睇下佢咩嗰度，哇！几咩啊？咁嗰啲咧， 我哋唔得， 我好扣分，唔可以咁样，因为对女仔好唔尊重， 系啊，长嘴 冇啦，冇啦，且咁都好小事啫。 我谂个六七分咯， 你啲系六七分， 系啊， 诚意啊嘛，有两个， 系啊，佢有啲 double 咗， 你啲六七分咁犀利， 人哋最高分都系十分，你有十六分， 爆爆厂， 爆标， 多得滞， 我入佢啦，你 知道？ 好，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公务员加薪问题将交由下届政府处理。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有关问题复杂，但是并不代表本届政府有任何具体睇法，而是希望给予下届政府空间处理。 雖然我哋話每一年嘅工作咧都係六個因素咁互動，咁嚟到去等行政會議作出嘅決定，但係畢竟以前以嗰個薪酬水平調查嘅指標咧，社會上都接受嘅，都大概係咁啦嚇，即係過去喺私營機構嗰個薪酬以高中低嚟到去比較咧，都係大致反映嗰個市場嘅狀況。但是今年的薪酬水平調整出咗嚟嘅指標咧，我聽到嘅聲音，而家行政會議聽到嘅聲音咧，都似乎係喺社會上好有爭議。即係呢個結果，特別喺高級公務員咧，是否仍然係反映緊市場嘅狀況？因為有其他嘅因素。咁換句話說咧，今年要決定喺六個因素嘅互動之後，產生一個咩結果咧？係比較複雜。咁但係我哋唔係因為比較複雜咧而唔做嘅，而係我哋認為因為六個因素裏面有啲咧就係考慮公務員嘅士氣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工會提出嘅要求。咁所以由一個已經即係即將離開即係政府嘅班子去考慮咧，或許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啊。咁所以我哋係決定咧係留俾下一屆政府咧係處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本港疫情近两星期出现一些变化，值得关注，多项指标都上升，其中港大的即时病毒有效繁殖率突破2去到 2.057。 但林郑月娥说，截至昨日公立医院的新冠患者住院人数停留在400人以下，绝大部分病情轻微甚至没有病征，有22人情况严重或危殆，数字让他们稍为安心，未有为公立医院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重申，当局在外防输入方面做得很谨慎，到 本月底都不會再調整或放寬，下週會發出新一期14天的社交距離措施，到本月20幾號又會再公布新一期的公告，以便跨越下屆政府在7月1日接任。他又預告下週的疫情記者會將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主持，醫管局行政總裁和食環署署長都會出席。龍翔道天橋近彩虹村有重型吊臂車失事翻側，往觀塘方向近彩虹村一度全線封閉，目前已經解封。事發朝早5點幾，吊臂車沿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行駛，駛至近彩虹村對開上橋位置時失事翻側，司機輕微擦傷，自行爬出車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48点，跌120点，成交金额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8点，跌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1.6升3.4，阿里巴巴99.45跌4.35，腾讯控股373.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49跌咗3.8仙，比亚迪股份300.8跌7.4，盈富基金21.24跌1.8仙，比亚迪股份300.8跌7.4。盈富基金21.24跌1毫，京东集团237.8跌4，快手85.1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4，瑞士法郎0.997，加元1.289，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6点，跌540点。港金报170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37美元，卖出18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啊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啦，去观塘方向就清理好，封路重开啦。咁但系喺三个字之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咧又撞咗车，咁所以而家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又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咧，喺三号之前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百德新街一段慢车，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喺九龙观塘嘅协和街去翻观塘道方向，近日同仁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月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日大洞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斜下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係仲有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意外呢，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 排到去彩虹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还有熟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还是不风骚，快活还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吓，雷暴警告有阵时到十一点半嘅。咁咧喺讨论区咧有一个文章，就系、是、一个外国嘅网站啊，外国噶，于是咧冚唪唥都系外国人填嘅。佢个题目就系问啦：如果你去到一个荒岛，你只能够进食一种或者带一种食物，你会最想带啲咩咧？即系话你呢一世假定你冇人救你啦吓、你都系食嗰样嘢噶啦。咁当然咧有啲人唔实际嘅，譬如第十五位系雪糕，咁你点可能带到雪糕咧？咪即系唔好讲实唔实际啦。即系总之，如果你只能够拣一种食物伴随你下半生咧，你会宁愿拣咩？哇！呢、這个重要喎，你食嚟食去都系嗰样嘢嘅啫。 鸡蛋， 鸡、蛋好， 或者系、 马老师 米都得。 我真系好好迷幻，我点算咧？ 成日都问噶啦呢个问题。如果你真系净系得一样嘢食到你死，咁 食到你死，你食咩？ 但我好认真咁谂啊，而家我谂系 我唔系唔认真噶，我要认真噶、 我冇话， 因为你有冇发觉就系鸡蛋其实系点煮都得。 我知道你讲咗啊， 系咪煎炒子、炸炆炖焗、整甜品系嘛，乜嘢都系佢噶。我鸡蛋真系好劲啊！ 我好为食，我又中意食粥，又中意食饭。 唔系啊，你喺呢一个时代，你只系食一样嘢。 系啦，而家 仲未谂一样啊！ 嗱，米都 OK 嘅，我觉得系咪？ 我一路讲，睇下有冇中间中你啦、啊。我讲咗我先啦、我想食蔬果菜，菜啦，或者 一样啫， 菜啦，咁就菜啦。 吓，即系一种菜啫。 系啦，一种菜。 系咯，咁系乜嘢？ 菜心。 O K， 净系菜心，食一世，我宁愿食鸡蛋咯、因为我可以用唔同嘅烹调方法，可以令到佢唔同啊嘛。 你绝对啱， 系咪？净系菜嘅话，你冇噶咯。 咁、我跟你介唔介意啊？ 唔介意，你成日跟我。 佢唔跟你啫嘛，佢唔想跟你啫嘛、啊。第十五位就系雪糕啦，但其实雪糕唔可以当系食物啊， 可以用啊， 点可能当食物咧？ 牙会坏噶， 系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 不过唔可以用常理去讲啦吓。第十四位沙律，呢个都系我中意嘅沙律吓。即係當然係菜啊沙律啦 ，anyway， 大家都知咩叫沙律啦、第十三位芝士通心粉， macaroni cheese、啊、我有段時間都好瘋狂， 係、啊， 因為好容易整，同埋好容易食，係零出錯嘅。 好容易整嘅咋。嗰阵时候喺英国，差唔多日日都 系咪撒咗通心粉，跟住抌啲芝士落去捞匀佢。 撒咗通心粉，摆落去一个你嗰啲焗炉嗰啲盘度，咁啊，跟住咧就系抌，就刨好多芝士，跟住你攞佢焗，然之后拎出就食得噶啦。 哦，好食噶系嘛？ 但 好肥 噶嘛，梗系好肥啦， 冇所谓啦，你唔好关心呢啲嘢。 系啊，唔系佢梗系关心呢啲嘢啦，系咪先？佢先至会问咯。但系好食嘅嘢多数都肥噶啦。 系啊， 嗱，其实芝士呢样嘢真系好邪恶嘅，第十二位芝士三文治。即系除咗通心粉之外咧，就系到芝士，我中意食嘅，我都中意食芝士三文治。 我宁愿食蛋牛治咯。 好，第十一位墨西哥卷饼，我非常唔中意食。 中意 麻麻地。系啦，第十位意粉，普普通通啦。 意粉 OK， 意粉我都 OK。 我中意食天使面多啲而家。 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净系斋意粉咁啊，真系唔得啦， 系 嘛？因为佢一定要有汁先好食噶嘛。 系啊，同埋有啲餸喺面。 嗱，意粉都 OK 嘅，因为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几中意食嘅，就系朝头早早餐咧，你有冇试过？即系佢无端端整一个咧叉烧意粉，我觉得 OK。 哦，系 OK。 呢啲係舊式舊式茶餐廳先有啦，嗰啲叉燒 啊， 紅色嘅，係 啊，又或者係牛肉湯意粉啊， 牛肉咧就炸啲好啲，即係嗰啲味濃，冇錯。第九位咧就係麵包，都係嘅，雖然係齋啲，即係齋啲。如果你冇餡啊，冇嘢撈咧就 冇餡唔緊要，我最緊要夠 牛 油 咯， 係 啊， 果醬。 咁當唔當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一世，如果你話係牛油麵包。咁就呢一世都食牛油麵包噶咯喎，但係如果你淨係選咗牛油，應該選咗麵包嘅話，咁就冇牛油。 咁我都係寧願食嗰啲咩意粉嗰啲咯，如果係咁。 如果你咁中意嘅話，不如食牛油咯， 成嚿食啊！ 其實我真係已經好遷就你啦。你其实觉唔觉啊？ 觉啊！我都觉得自己好过分，但唔知系因为雷暴警告现正， 应该系。 系好想陪你啊！ 应该系。 好，第八位墨西哥脆片， 唔中意， 唔中意。 撩啲酱食嗰啲， 唔中意，从来都 我从来都唔中意。第七位炸鸡，我觉得炸鸡呢样嘢咧几好食都好啦，一个礼拜食一次。頂籠兩次， 係 好濃味。 我唔得，我真係唔可以。 我都唔要。 同埋我而家 咬落啖啖都油嚟。 我發覺咧，唔知係咪因為年紀真係開始大啊？以前你冇發覺嘅就係，可能你話今日我食炸雞，聽日我又食炸薯條，後日我又食薯片，你冇事噶。但係我而家咧，我最近咧曳曳地咁就買咗嗰啲薯片啦，我翻到去啦，食咗幾塊啫嘛， 喉嚨開始唔舒服， 三粒大暗瘡，今日都未謝啊！好奇怪，我真係覺得，因為有啲人有咁講嘅，就誒唔食得嘅，我食嘅話我有喉嚨痛啊，我就話誒講啦，原來真係會 嘅，會㗎， 係啊，我而家就會啦，啊，好後悔啊，其實我唔係好想 食 嘅， 我唔食嗰啲， 我又唔好食嘅，我唔係 好少， 因為我會快你咧，我一食幾塊我就覺得開始喉嚨嗰啲都唔舒服， 因為我中意食咗一個就係松露薯片，係啊，松露薯片，我覺得好好食，我見到佢有咁我唔買啦，買 同埋我覺得薯片太邪惡啦，即係會令到你停唔到嘅，所以我寧願唔開始食。 好， 第六位牛扒 OK 啦，如果有牛扒梗係好啦，係咪？ 一句嘢 唔中意，我唔中意。 你唔中意？ 我不嬲麻麻地食牛嘅，可能因為同屋企有關。 啊，早知如果有第五位，我揀呢個啦，就係所有中式食物，因外國人選嘅，即係 Chinese food 啊， 咁矛嘅 嚇。你咁講，我本來真諗多啦。 係啊， 我食日本菜咁樣，我食一世咯。 唔係咁寫啫。好，第四位，第四位你啱講咗啦，就係呢個炸薯條。啊！炸薯条，外国人好中意食嘅， 一世唔可以。 第三位 burger hamburger 汉堡包，你唔中意噶？ 唔中意。 哦 ，OK 啦。 同埋你有冇发觉咧？就系食 hamburger 咧，我都唔知究竟点食噶。 系啊，好论尽嘅。 你明我讲咩？ 我有试过分开， 系咪？我乜嘢都试过啦。我有试过嘅就 刀叉，有试过。 即系分开嘅一份份啦，即系譬如可能嘅就系个面包即系夹咗出嚟先啦。咁跟住咧，你就即系切下边嗰部分啦，即系食啦。跟住你剩翻嗰块面包，我几时？ 点解你唔咁揸住嚟食咯？就咁揸嚟食， 咬唔到噶。咁 系，而家唔系有间嘢，佢而家有间嘢咧，佢系成个盒装住嘅，即系总之你揸住个盒食就得。 唔关事，佢都会向后吞啲嘅，个口唔够大 出嚟 嘅，同埋啲酱咧，嗬，系咪整到成手都系？ 阵间又跌嚿番茄出嚟， 系咪？所以有啲人咪讲话咧。第一次約會嘅時候，你千祈唔好食乜乜乜乜，我覺得漢堡包都係， 係啊， 應該切嚟食啦。 肉酸好肉酸， 攞起個手亦都唔好睇 嘅。 第二位墨西哥夾餅，我唔中意食。 即係咩嚟 㗎？唔知啊，佢咁多墨西哥嘢， 咁多 因為外國人選㗎嘛。 又卷餅又夾餅啊！ 第一位披薩。 咁不過香港人食嘅 pizza 已經係本地化咗啦。 係啦，又加菠蘿又食。 加菠蘿啊，加啲。 我真係好唔中意加菠蘿。其實我覺得薄餅係應該係意大利嘅原先嘅嗰種，首先係薄嘅，第二嘅就係好簡單。 即係唔好蒸後批，唔好資深批， 唔需要，因為嗰啲唔係 pizza。 變種啊。 係啦，咁跟住我話，同埋我覺得就佢最簡單最簡單嘅就係 mozzarella cheese，mozzarella cheese， 咁跟住再加少少嘅就係香草，同埋茄醬夠噶啦。其實是最好吃的，我覺得，我自己本人覺得啫。 咁個商業上佢吸引唔同嘅客，咪抌好多唔同嘅花樣啊，係啊，諸如此類咁。 我好怕噶，咪突然間又唔知點解又加啲魷魚啊？你冇食過，我真係試過一次。你尤其是多啲後生仔咧，佢就會嗌埋啲古靈精怪。 魷魚唔 魷魚又試過啦，喺上面就有雞肉啦。有啲咩奇怪嘢咧？菠蘿我係好， 菠蘿就經常都有， 好唔中意。 菠蘿就翻 佢濕立立，你係唔應該擺上去咩夏威夷味 啊 嘛？ 係啊， 唔關事噶。我成日都覺得 pizza 係應該係真係越簡單就越好咯。 所以身為我哋幾好咧，咩都可以試下，咩都有食係嘛？個人嘅口味都不同。 但係點解冇日本嘢嘅？我覺得日本嘅係嘛？如果你俾我細食，我 OK 啊，我 都 OK 啊，真係 清清淡淡，但係又幾好食啊。 同埋亦都係嗰只好長壽嘅一個即係飲食嘅方。 对，廿九点几分啊？今日十一点行会有呢个马老师啊，唔系系呢个讨论区先，对唔住啊。 网上情，浅浅浅，浅一个字，但系要讲嘅实在太多啦。浅让多少相爱嘅人唔能够喺一齐，浅让多少原本唔相爱嘅人睡在一齐，浅令好多人失去朋友，浅令好多人人不如狗，浅令好多人精神失常，浅令多少男人拈花惹草，浅令多少个女仔围住有钱人乱转。男人有钱就会同边个都有缘，女人有钱身边从来都唔会得闲。男人有钱就好易学坏，女人学坏就好易有钱。有钱嘅人走遍天下，冇钱嘅人寸步难行。有钱就系男子汉，冇钱就系流浪汉。有钱能使鬼推磨，冇钱就算系人都难过。有理不如有钱，钱虽然唔系万能，但系冇钱真系万万不能。对呢篇文章，你有几多嘅同意呢？相比钱，其实健康我就觉得更加重要，仲有亲情、友情，都系钱换唔到、买唔到嘅。 个人咧对呢篇文章所讲咧都唔系完全同意嘅。咁啊，钱当然需要啦，但系咧呢个世界上咧有一样嘢比钱更重要嘅就系健康啦吓。咁、有咗呢疫情之后，相信大家咧个感受更加深啦，系嘛。咁啊，近日咧确诊个案咧有少少回升咁样，去到700-800咁样。咁所以咧，尚未接种新冠疫苗嘅70岁或以上嘅长者，或因病患、残疾、行动不便嘅人士咧，把握机会啦，因为而家咧有呢个登记上门免费接种科兴疫苗嘅。咁啊，到户接种服务咧，4月已经展开咗噶啦，超过28,000人咧已经登记服务，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千祈，如果系需要嘅话咧，事不宜迟，而家就要登记啦。登记热线电话就系5688-5234，5688-5234，星期一至五上昼9点到晚上8点嘅热线中心咧，会以电话短信通知已经登记但系未能联络嘅市民，咁啊留意你嘅手机同埋尽快回复啦。 嗯，大人就可以是这样啦，但小朋友又会怎样呢？如果你是作为家长的话，如何要预防和处理儿童的，譬如可能是新冠的一个网上的讲座呢，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香港儿科医学会将会就举办一个如何预防和处理儿童长新冠的这个的网上讲座呢，就是由关日华医生会是分享最新的资讯的，并讲解就是市民有关于的就是儿童有个新冠的一个议题，可以就是踊跃参加，大家不要错过了。时间咧就喺6月24日星期五嘅下午7:15至到咧就系8:30嘅。咁啊，详情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浏览啊，就系呢一个嘅就系covidvaccine.gov.hk 呢一个嘅网站嗰度咧，就系预约同埋睇下嗰啲详情系点样啦。 嗯，该晒， 冇错 啦。好啦，今日翻嚟咧就会讲下一个讨论区，讨论区咧今日咧就可以从大家嘅回忆库里边咧揾翻你最难忘嘅一个演唱会同 我 分享嘅。 我唔系演唱会吓。我是一个 show， 哇！我真的想翻起，我都觉得咧起鸡皮。 总之是 show 啦，音乐会、演唱会 show 啊，任何一啲嘅演出啊， 演出 喂，同 埋 可以睇。我哋可以从两个角度讲、我头先同阿 Ada 讲开就。有啲係我哋睇嘅，有啲我哋參與嘅，因為我哋做呢行有時咧喺個參與過程中都難忘嗰啲，嚇係咪 啊？我參與過好少難忘啊！ 點解啊？ 因為我好驚做 show 噶， 係咩？ 係啊，我唔 enjoy 噶，係啊。 咁我哋翻嚟就分享下啦。好，有幾個營業嚇，先聽11點新聞。 上一条行人路高速行驶大约2公里，撞到多名途人，造成严重死伤。他去年被裁定罪成。天气方面，现时为广东内陆带来雷雨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同时一股西南气流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06点，跌161点，成交金额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3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0元升个八，阿里巴巴99.05元跌4.7，腾讯控股371.2元跌5.8，南方恒生科技4.47跌咗5.8仙，盈富基金21.2元跌0.4，比亚迪股份296.8跌11.4，京东集团236.2元跌3元。快手是84.55跌1.95，新东方在线9.54升8.2，恒生中国企业74.1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5，瑞士法郎7.885，澳元5.458，加元6.091，新西兰元4.926，欧元是8.183。每百日元兑港元5.852，每百日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是 85.82。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46 点，跌540点。港金报17,07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7.45 美元，卖出 1,827.9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龙盘苑。观塘嘅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同仁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晓光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道进入里行人桥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界限街27至41号恒顺大楼、荃湾全景花园一座、黄大仙下村龙达楼、流浮山深湾畔一座、荃湾四波坊13号地下唯一云贵村风味、荃湾兆和街36号地下兆和茶餐厅、观塘创业街13号万泰利广场地下私铺惠食火锅公司、东涌东汇城一楼119号铺牛气、屯门 VCity MTR 层 M50号铺白月花、屯门清灵径6号富丽大厦地下 A 铺海兴厨房，和荃湾富华中心地下 A1 C E F 和 G 号铺吉野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太太，埋嚟开户送100元超市礼券、哦。我哋系大发虚拟银行，而家做紧推广，登记开户送一张100元超市礼券啊！ 一张，我哋咁多人、哦。 啊，咁好啦，你哋肯开户就送两张啦。嗱，唔好同其他人讲啊。 好耶！ 嗱，咁麻烦你哋出示身份证做登记啊。 用手机影低身份证。咁我啲资料咪随时外泄咯。 嗱，一般开户咧都需要身份证登记嘅，唔影咧开唔到户噶。 哎呀，间间银行都系咁做噶啦，唔好坏咗大事。 咁做乜影埋我张相啊？ 开启虚拟银行账户嗰阵时用嘅，攞嚟确定你嘅身份啊嘛。 系、哎、人面识别你都系咁用啦，贪你啲个人资料咩？懒又宝咁。 咦？又话成功开户嘅，点解开唔到我户口噶？ 黄太，早前我哋冇喺大围进行推广活动，同埋我哋都唔见你嘅登记，你会唔会俾人呃咗啊？ 吓，弊啦， 居然我仲俾晒啲个人资料佢噶。 我已经用咗你哋几个嘅资料向银行借钱，仲转账到去其他银行户口添。俾多两张超市礼券你，你就以为攞到我着数？其实俾人呃咗都唔知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申请开立财务账户和设定密码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用第三者提供的电子装置，大家是必须使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或者电子装置进行申请。如果大家对任何银行的推广摊位或者是银行职员身份有所怀疑，可以浏览相关的银行网页，又或者是致电香港银行工会的网页热线进行核实查询。 自称银行职员就要信，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嘅纪云和喺遇见长义之前，佢最大嘅愿望系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嘅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佢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佢嘅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嘅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在这一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流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一天，寻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00到下周1:00，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睇过最难忘嘅表演。 会啊，我好中意睇表演。 系啊， 好开心。 嗱，点解我哋会今日有一个咁嘅话题呢？就是、因为其实呢一排咧，我觉得咧开心翻嘅。 系啊， 因为有好多好多我哋香港嘅 歌手们， 歌手们咧、都不断咁样咧就去开演唱会啦。咁啊，啱啱过去咗，譬如可能系有呢一个张敬轩啦，有欣怡啦，仲会有嚟紧嘅有卫兰啦。同埋一票难求嘅 Mirror 啦、 哇！呢一排真係大家都好唔开心。 但你其实呢一样嘢本来就係香港人嘅一个好主要嘅娱乐嚟㗎嘛。 係啊， 先即係去睇 show 呢样嘢。 係啊， 中唔中意㗎？系咪各类型嘅表演都会中意睇㗎？ 中意，我好中意睇。係啦，话剧。 哇，话剧好睇。 魔术我又中意睇。甚至无嗰啲 魔术有咩表演啊？ 魔术表魔术啦 ，Mr. X。 Mr. X 系佢中意睇个女助手，佢中意睇女助手。 Mr. X 着黑丝袜嘅女助手， 佢退休前个 show 我帮佢搞。 真系噶？ 真系啊！ 哇，好嘢喎你，有咩冇帮冇做过 ？Mr. Y 系嘛？X Y，Mr. Seven。 stupid。 哇，咁你咪知道好多嘢咯，即系佢觉得佢个兔仔摆边， 系啊， 你唔讲得噶， 系啊，唔得噶，唔得。 嗰阵时啊，我跟阿 Mr 系咪 Mr X 咧？我唔 系 Mr X， 唔系我知啊，我跟佢学过嘢添，土瓜环冇错啦。 你跟 Mr X 学过，你哋两个同 Mr X 有一个 真系啊，唔知点解啫，有个 我仲记得同风骚有啲关系添噶。嗰阵时我哋因为风骚凡成日要做 show 噶嘛，我哋学过。嗰個叫做鋸嗰 雙 鋸美人， 都鋸美人， 係啊係啊咁樣咯。 啊哈， 好好玩，不如我就講下 Mr. X 嗰度先啦，好嘛？ 好啊。 咁嗰次咧，因為小弟第一次咧接咗一個 show 翻嚟啊，嗰時喺樂富咧有一個政務處嘅，咁我就喺嗰度做兼職嘅。咁就嗰個主任咧就話俾我聽，喂，有啲街坊即係樂富區嘅，就話要有一個 show 有啲錢，你幫我諗下有咩 啊？係好多呢啲嘅。一定係有人唱歌，有表演魔術，有抽獎。 嗰個名單我記得講過嘅，好勁。我有周慧敏、阮兆祥做 MC 兼唱埋歌。 哇，勁喎！ 跟住有李克勤，李克勤跟住有鄭中基加， 哇，咁犀利，而家做唔翻啦。 黃寶欣， 哇死！我以為王菲。 冇，但系李克勤嗰次好犀利，唔知我唔记得唱《心心心》定《大会堂演奏厅》嗰一 劲， 好 劲，系咁劲嘅，你可以搞咁多。 我仲记得每一个俾几多钱添啊？3000蚊嗰时， 系咁噶， 系啊， 呢叫球场 show 啊嘛，所谓 系 咪？ 但系已经唔少噶啦， 好 少噶啦，3000蚊嗰时算唔少。 因为你一日可以接几个， 系啊系啊系啊，哇！跟住压阵压尾阵咧，就系 Mr. X 表演魔术，因为 魔术压阵。反咪 哎呀阿美啊，因为嗰时咧佢话佢要移民去加拿大啦， 就有咩个 show 啦， 系啦， 佢今日仲喺度噶， 唔知啦，真系唔知啦，佢移咗民嗰时就，哇好玩好开心，就又赚钱。 佢表演乜嘢啊？ 几样嘢，第一有支嘢喺下边顶住有个人瞓喺度， 哦有啊有啊， 嗰个然后攞个藤圈喺度喐嚟喐去， 嗰个我知点字，我知点变 嘅。好 OK， 咁因为我哋又唔讲得啦，费事讲啦， 咁唔讲啦， 系 啊， 然后有刀脚。 刀具美人啦， 系啊，咁啊碌嚟碌去，好好睇。我又好 球场 show 有刀具美人啊， 有啊，因为佢点解咧？佢话诶冇乜所谓，本来佢唔做噶啦，但系因为佢话佢退休啦，然后咧叫我哋拍低佢，俾翻佢，咁啊真系做 翻 个纪念咯，系啊， 好啊。 嗰阵时咧，我记得佢仲有啲魔术嘅玩具卖添， 有啊， 我 有噶 玩具嘅摊位。 佢个铺头仔 土 瓜 湾， 差唔多嗰度啊嘛， 跟住 嗰 个妈妈 家私系细细间，佢有个门面噶，中国好中国式嗰啲门口嚟，好得意啊， 系啊，几有特色噶， 系 OK 噶。 咁我觉得嗰次喺摩士公园做咧，好好玩。 呢个系咪算好难忘噶？ 算难忘，系我第一个赚钱。然后咧，因为通常以前咧入 TVB 咧，系啲冇人话俾佢听，喂，有咩 show 叫我做啊嘛？嗰次我做老板啊，喂，我有个 show， 你帮我分拆咁样， 即系你做嗰个分钱分仔仔咯， 系啦，咁样。 你系第一个赚钱，亦都系最后尾一个赚钱。结束啊！我唔讲， 之后都是，之后都是。 北口人忌北口， 而家新一代咧唔识咩边个叫 Mr. X 噶啦， 同埋而家个出名 魔术表演就而家真系好似少咗啲嗬。以前好多啲大 variety show 咧，总会有魔术表演。 唔系啊，而家魔术唔同啦，而家系近距离嗰啲魔术啊。 冇错， 系啊，攞个电话变一个一蚊出嚟 啊， 哇，好睇啊嗰啲。 嗰啲近距离嗰啲，我又觉得啊，真系好好睇。 好好睇， 我都试过有一次做一个 show， 我觉得真系哇黐咗线啊，真系开心到。佢因为个魔术嘅表演嘅就系做呢啲咁嘅。佢嚟个烛台去落去， 烛台好好玩， 无端端好可能嘅就系你俾个戒指我啊，咁样就唔知点啊，卜卜声咁就去咗唔知边个个袋度啊，嗰啲我真系唔知佢点变噶。 系啊，烧钱喺你面前烧张银纸， 系啊，跟住变 声出翻嚟 啊， 签 个名先啊嘛， 系啊系啊， 个名跟住唔知系边个个银包嗰度又有翻咗，有翻得就系呢张。 好好睇，我真系好中意睇啊，系啊，我最好玩嘅魔术 show 咧，就早几年就响东莞。我又請咗個香港一個幾出名嘅魔術師上去，佢最經典嘅魔術咧就係佢嘅手咧單手黐住喺一個雙層巴士嗰度，凌空，然後個巴士行，哇，好好， 即係佢隻手黐住個巴士， 係啊， 黐住喺度。 佢凌空， 凌空啊！ 商場巴 士開， 係啊， 跟住佢可以凌空咁樣。 係啊，咁就咁黐住。 哇，咁勁！ 係啊， 即係好似水上漂咁樣嗰只。 水上漂佢都有做。 嗯。哇！ 真 係， 點解你成日講啲嘢都中？ 我亂噏嘅啫，其實我唔知㗎。 佢又喺個水嗰度行，哇！好好睇，好好睇，係啊！嗰次係一個樓盤嗰啲發布會嚟。 好睇㗎，我中意睇魔術。 佢行完你有冇試啊？又行下 傻。 但其實我覺得最好睇嘅就係魔術佢哋出醜嘅時候。你有冇見過？我有見過。 你 係點啊？ 我睇有一個好似係都勁嘅魔術師咯。我坐嗰個位可能係嗰個側側地咧，我睇到佢穿崩嘅。 係佢邊 度有一個位嘅就係有一埲牆，以為嗰埲牆裏面我都唔知無端端有啲人插啲手出嚟咧。咁我就哇點做㗎？因為我係側邊啊，就見 到 其實佢嗰埲牆只不過係有啲橡筋，一條一條一條嘅橡筋。你打正望佢嘅時候咧，佢就只一 埲， 因為佢黑掹掹嘅，你咪睇唔到咯。咁啊有一啲人喺嗰度咧插啲手插啲腳出嚟，你覺得哇得人驚啊！但係我側邊我睇你冇咁得人驚，即係其實佢想表演乜嘢、啊？ 咁佢賣飛嘅時候，佢應該諗埋嗰樣嘢喎，即係俾人睇到嗰個位 置。唔知道啊，嗯、但係穿曬崩咯，係啊！ 但係你呢、這個你呢個橡筋嘅表演咧，以前咧曾經有條《仙巴歷險記》喎、 嗯， 喺香港嘅利舞台戲院做，佢就用呢條橋啦。 那個、真人。 佢咧係啊，真人同卡通 演 出即係 哇好睇啊！ 佢、 那個、 用個布幕咧就係一條橡筋啦，但你咧好似你話齋啦，當佢唔喐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幕嚟嘅，佢就播嗰條卡通片啦、就《仙巴歷險記》啦。但係仙巴去到某一個位咧，會噗一聲喺個台度跳出嚟嘅，佢就喺個橡筋嘅中間噗一聲，但係佢個時間係捉得嗰個銀幕啱啱嗰個公仔、一跳。个真人就出咗嚟啦，跟住一跳又翻去又变翻电影嘅， 哇正喎、啊！ 真 你而家就觉得好似好无下级咁啊，但系而家又觉得嗰真系咩？ 但个时间要捉得好好， 系， 其实好睇嘅呢啲 show， 系啊，所有 show 我都觉得好睇。 好，咁我哋嚟讲我哋自己最难忘嘅咯噃， 好 唔好？嗱，不如我讲先啦，因为其实既然你讲到就系 Mr. X 啊，讲紧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我好中意睇马戏团噶， 我都系。 系啦，我比较唔喜欢嘅就系啲太传统嗰啲马戏团啊，你就会发觉我就喺转碟啊屈。乜個人啊？咁嗰啲咧，我覺得係可以將佢 modify 而成為好睇嘅。我自己真真正正睇嘅第一次，我係拍案叫絕嘅，就係、是、一個叫做索拉奇藝坊。 嗯， 係啦，就係、是、我唔識讀啊嚇，係咪即係 Cirque du Soleil 啊？就係叫做太陽劇團嘅，就係、是、一班外國人。 嗯、 其實佢裡面嘅嗰啲嘢，全部都係我哋睇過嘅一啲馬戲團嘅表演， 嗯、 有小丑表演啦，嗯、有佢頭先你轉嗰啲嘢啦，轉缸啦。但係嗰一班演員全部都是穿得好靓，以及整个的、表演的话，他们都是有故事的。咁所以你會發覺嘅就係成件事，你就將佢就係 upgrade 咗，佢升華咗。咁就係一出嚟嘅時候已經好好睇啦。開頭已經有好多啲人，即係黑掹掹，然後跟住攞住嗰啲嘅燈籠喺後面嗰度逐個逐個咁上台。 哇！ 你明唔明啊？佢唔單止係一個馬戲嘅表演，冇錯，佢直頭係一個舞台嘅演出。佢係一個 show 嚟嘅。嗰一班人唔係話淨係馬戲團嘅一啲人之外，佢其實佢係一個演員嚟嘅。你會覺得佢就係哇，成件事好 grand 啊！哇，我直頭睇到毛管動，我覺得有一場我必須一定要講，我就覺得哇！你連呢一樣嘢你都諗到，你真係真係佩服佩服。講緊嘅就係一啲小丑嘅表演，佢嗰個場口就係講緊一個小丑由左邊個嘢度出嚟啦，跟住咧就個台刀又出嚟嘅時候咧，就啲風不斷咁喺右邊度吹，吹到佢咧就係話佢咪一路行一路行，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嘅一個表演嚟嘅啫。咁跟住咧，你哋都唔知佢做咩，佢播嗰啲音樂咧好凄怨，係一個暴風雪嘅夜晚，一個小丑行緊出嚟，攞咗個好重嘅皮夾，當然佢亦都有一啲肢體嘅表演，例如個皮夾好重啊，佢點樣拖住佢啊，腳步蹒跚啊，跟住啲。風好大，仲有嘅就係、是、如果啲風要有雪，雪係啲咩嘢？就係、是、一啲白色嘅一啲紙，係、咪？一路吹緊嚟嘅時候，成個表演嘅話咧，係全台鋪滿曬白色嘅紙。但係個問題又嚟啦，當你表演完呢一個嘢之後嘅話，你點清場？係、咪？佢就好犀利，到最後行到就嚟去到嘅就係個台邊嘅時候嘅話。勁功勁功勁功勁功勁功勁功，原來佢行緊係一個嘅火車路附近嘅車，噗到站啦！嗰啲嘢完全係你自己想象嚟噶，佢係聲嚟嘅啫。跟住即係有架火車經過，跟住一陣風喺個台上邊嗰度吹，砰！你下面坐喺下面嘅人嘅話，全部都係 feel 到嗰陣風，即係個火車經過，跟住佢吹吹吹吹吹， 好好象徵， 成個台清曬， 好象徵， 即刻就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下一場啦！ 哇！啲高科技真係勁， 佢唔係高科技啊！ 佢係連佢舞台嘅嘅佈置，佢每一樣嘢都諗緊嗰陣，我點樣可以清咗場？我就一陣風，係啦，風咁樣吹埋嚟。 所以舞台嘅後援係好犀利， 好勁啊！跟住全個台乾淨曬，跟住就即刻啲人跳曬出嚟嘅，又下一場啦。你已經忙，你仲係個嗰個感覺就喺度諗緊個頭先嗰場嗰啲音樂嗰個 mood。真係要 哇！目不暇給啦，啲人又出嚟又打關鬥，又 一失神就 miss 咗啲好重要嘅嘢， 好犀利。 好佩服噶，其實，譬如舉例頭先斯巴嗰啲啦，又或者睇呢個《Phantom of the Opera》啦，我明知你呃我，我都覺得你呃得好似嗰隻船咧，一路撐出嚟嘅時候，明知係假噶啦，台上面點會有水啊？但係佢做出嚟，你就係覺得佢真係撐緊隻艇，嗰個視覺上嘅嘢真係做得 好 正，係咪 啊？ 係啊， 呢啲咪就係好好睇，我又好中意睇。我去親外國嗰陣時候，都一定會睇呢一啲咁樣嘅 musical 啦，或者係 opera 啦。你覺得個就係真係。好犀利咯， 系 啊，唱又唱得，又跳得，又即乜嘢都得咁样咯。 好，早晨，28度气温，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吓。翻嚟我哋继续讲下今日嘅讨论区，兴趣嘅可以留下言，你最难忘嘅演出又系咩呢？前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时间11: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今日嘅讨论区话题就系你最难忘嘅一个表演或者音乐或者演唱会系咩咧？咁啊，先听听11: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咧，大家继续可以咧一齐听一下、回忆一下，翻翻去旧时嘅嗰啲演唱会好精彩嘅片段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决定将交由下届政府处理。 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今年的指标包括他和行政会议成员都听到有争议，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是否反映市场状况，认为问题复杂，但并非因此而交由下届处理，而是考虑到六个因素涉及公务员士气等，如果由即将离开的班子决定并非最合适，所以留给下届处理。林郑月娥说，知道有公务员同事和工会失望，但是政府并非回避，而是希望给予空间下届政府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新冠疫情近两星期出现一些变化，多项指标都上升，其中港大的即时病毒有效繁殖率突破2，但截至昨日，公立医院的新冠患者住院人数停留在400人以下，绝大部分患者病情轻微，甚至没有病征，未有为公立医院带来压力。他重申，政府不会再推行第三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外防输入措施到本月底都不会再调整或放宽，当局下就会发出新一期14日的社交距离措施，到今个月20几号又会再公布新一期通告，以跨越7月1号。林郑月娥话，仍然竭尽全力创造领导人访港有利条件，条件包括社会环境。特区政府希望香港社会在比较宽松愉快的环境下庆祝七一回归。他又指很多庆祝回归活动正在进行，按住防疫要求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关于领导人是否访港和几时公布并非自己能力可以在今日具体回应。政府将在8月7日起发放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永久离港或有意图永久离港人士不合资格领取。政府说会从三方面审核，包括身份证是否在本地签发，有没有向积金局信托人以永久离港原因提早在65岁前提取强积金，由2019年6月18日至今年6月12日期间一日都没有留在香港，如果当事人不同意政府决定可以提出复核。政府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说，政府会和积金局核对资料，当事人如果属永久或有意图永久离港，将收到不合资格领取消费券的信息。如果过去三年在海外工作、读书、留院或照顾亲人等而未能返港，当局怎样处理？黄鹤龄说会每个个案考虑。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说，今年头四个月本港整体罪案数字是19379宗，较去年同期下跌686宗，当中谋杀、诈骗等罪案就有上升。萧泽颐出席北区区议会会议时，有区议员反映，由于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区内有关土地发展衍生的罪案增加，例如是暴力、伤人等罪案，希望警方多加关注。萧泽颐回应指，警方一直关注土地的争拗问题，特别是涉及三合会的活动。他说，打击三合会是警队首要行动之一，警方今年头四个月在北区进行了54次扫荡三合会行动，几乎不足3日进行一次，而且会加强情报主导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2点，跌244点，成交金额662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2点，跌3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8.5，升3毫；阿里巴巴98.8，跌5蚊；腾讯控股370蚊，跌7蚊；比亚迪股份290.2，跌咗18蚊；盈富基金21.14，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44，跌咗8.2；京东集团235.4，跌3.8；快手84蚊，跌2.5；新东方在线9.23，升5.1；恒生中国企业73.82，跌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4.7，瑞士法郎0.997，加元1.289，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03点。跌483点，港金报1710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85美元，卖出18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而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荷里活道。九龙区方面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德宝花园；而观塘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同仁街一段都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和乐村；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新冠疫情肆虐，殡仪业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 大家的工作量是真的不胜负荷，这四个字去形容。 有文化传承公司就设立了代祭祖先的服务。 我们不是为了生意，那就真的我们希望教完一次之后你可以亲自去摆放。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章呢？ 我们活得好，我自己会觉得是无憾的。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四木场金矿发生爆炸，武建超、老旦等人多年存下的金沙被洗劫一空。宝金为了寻找走私沙金后失踪的哥哥，结伴武建超队伍前往另一矿场姊妹岭，但是各人在大雾中的森林失散。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 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讨论区咧就系讲一个最难忘嘅演出或者音乐会演唱会啦，咁好多朋友都喺网上留言啦， 系啊， 非常之精彩啊，咁大家都可以咧一齐分享一下啦。 好啊， 阿 Sylvia 佢话唔记得几多年前啊，跟团翻大陆，唔记得边个地方啦，睇表演嘅时候咧被邀请上台，坐入一个大皮蛋缸，然后俾阿表。表演姐姐用脚顶起个缸， 哇，好玩啊！呢个 我唔中意被邀请上台， 我中意 啊，我好中意，特别系魔术，我最中意。 魔术都 OK， 我见过一个表演咧，泰国嗱类似佢啦，佢我谂佢都唔好受啊，喺个缸俾人咁样掹掹掹掹，嗱、 啊， 首先个姐姐真系劲啦，那个大腿嘅力量，我见过有啲表演咧，你叫我都唔敢。就是、叫啲遊客咧瞓咗喺地下，大笨象攬過你啊！你明唔明啊？ 唉，嗰啲好危險， 好危險。佢一坐落嚟，你就係咁噶啦，真係。 嗯， 係啦。 好。 系啦，另外 Karen 就话咧，我最难忘嘅系雪狼会，大家记得冇错，张学友个雪狼、真系好好睇、无论人物或者舞台设计啦，有一种嘅震动心灵嘅感觉。 嗯、 过咗咁多年咧，里边每一首歌都仲会播嚟听，尤其是咧《怎么舍得你》，我觉得有个剧都用过呢个歌， 怎么舍得你， 好好听吓、当阿狼揽住缸离世嘅雪嗰幕咧，好记得。 嗯， 本地嘅制作嘅音乐剧《雪狼湖》真系好经典， 系嘅， 好正，精彩。 另外仲有一啲演唱会啦， 冇错啦。阿 Winnie 佢最难忘就啱啱完嘅张敬轩演唱会啦，好开心啦、唱好有感情啦， 好睇。 每次现场唱完嘅歌咧，都会令你喜欢呢一首歌，好劲好劲啊！另外咧，阿 Ronald 佢阿老豆同我体育馆睇少林寺刀枪不入， 呢啲好睇啊， 好正。 我反而未睇过， 你边度睇？ 未睇过。 我有时去国内嗰啲旅行团咧。如果你去到嗰啲影城參觀咧，佢實會即係有場 show 俾你睇嘅、然後坐喺度，跟住先播上個攤嗰首歌先，然後跟住有啲黑衣人出嚟，然後有啲砰砰砰咁樣，又好好睇嘅。最好睇咧就係咧成個場景咧有啲狗仔做嘅 show， 你見過未？ 狗仔做 係啊，譬如話呢度門開有幾隻狗仔跑出嚟走去第二 班，都係即係馬戲班嗰啲 表演啦。係啊係啊，好好睇。係有時有啲鴨仔啊咁樣，我覺得唔中意睇唔好睇啦。 唔中意點解要啲同？我唔想，我唔想动物要训练佢哋啊， 系 啊，因为训练动物嘅时候， 我知明白， 明白， 明白 一定会有啲令到佢哋辛苦嘅， 系啊，唔好啦， 好啦， cut 咗佢好唔好？好，多谢你吓。 另外咧，李苏玉佢系难忘嘅演唱会，好多年前嘅夏天喺梅窝海滩，有一个沙滩音乐会，你知唔知沙滩音乐会好难搞？ 超中意啊，好多比基尼女周围揈， 仲要连续三日。歌手咧多數新一代，係啊， 即係有三日有冇睇曬咧？ 有樂隊成員啦，咁啊夜晚七點喺沙灘旁邊咧，喺一個簡陋嘅台上面，因為嗰度做唔到複雜台㗎啦， 唔使啦， 音樂開始奏起啦，咁咧觀眾開始咧入場啦，咁啊或站或躺啊，開始融入強勁嘅音樂，有人揸住飲品，有人著住泳衣，哇！ 我好想搞一個沙灘音樂會，講真， 音樂會嗱，當然大家腦海裏邊嘅就第一坐喺紅館咁啊睇啦，我記得嗰陣時睇。嗰、那個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 Pet Shop Boys 啊，真係顛覆咗我睇音樂會嗰種嘅固有嘅諗法。 點解咧？ 一首先未開場，啲人已經好轟動啦， 喺邊度？ 即係你會感覺成個人好，即係全部人咧，好似已經個個都有啲聲，有啲躁動嘅聲。 紅館 啊， 紅館， 好啦。啊，定係新醫館咧？我而家唔記得啦。總之咧，我點解話顛覆咗我睇 show 嘅諗法咧？就係、是、一話開始就。全部人企晒身，跟住我仲谂几时坐低啊？坐低噶啦，跟住啲人系咁 跳舞， 好似当 disco 咁啊！即系基本上你好似一个大嘅 disco 咁样，唔系 玩， 唔系睇 show 噶啦，所有人都喺度跳舞啊，好开心啊，嗌啊咁样样。 亦都唔会有人喂睇唔到，冇人讲呢啲说话噶。 嗯， 你有冇 join 过呢啲 show？ 好开心 我尤其是喺外国度睇，我觉得 系啊， 好开心。 唔 会 有冇凳需要嘅， 系啊， 或者咁啲凳都需要嘅，有啲矮嗰啲企上凳，因为睇唔到嘛，全部人企晒， 或者骑喺个男朋友个博马度，有冇见过呢啲？跟住硬系唔知点解会着到好少衫嘅，都话一定系有啲咁嘅，即系拉菲嗰啲咪好多啊，呢啲咁嘅比基尼。 嗰啲 我想去啊， 好似哎呀，你去外国嘛？好啦，其实我会觉得咧，仲有嘅就系你会睇一啲嘅演唱会咧，亦都系嘅。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是，如果你同台上表演嗰个人对到眼神，你会唔会觉得你觉得我值回票价啦？ 超正， 所以点解咁多人中意握手？ 系啊， 我同阿边个握过手啊？ 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啦，我見到我哋喺 Facebook 有人留過，佢就係話劉德華嘅夏日 Fiesta， 我有睇呢、這個、 我都有睇， 好好睇，佢濕身噶嘛，同埋嘅就係嗰次咧，我就坐得好前啊，因為咧就係佢哋俾電台嘅飛，好開心。第二行我未試過坐得咁前嘅，咁跟住咧你就會發覺嘅就係見到阿劉德華，因為佢嚟到呢一區嘅時候，梗係知道係傳媒區啦，咁佢亦都好興奮。一嚟到嘅時候，你發覺就佢同你對到眼神， 哇，正啊！ 佢仲要對到你之後，跟住嘅指一指你嘅。Fiesta， 指住喺度跳，有冇搞错啊？ 好开心， 你简直系黐线个心， 我明啊， 跳咗出嚟，你明唔明啊？即系觉得啊，你嚟咗啊，喂，同我哋一齐跳啦，咁样，全部啲人起晒身一齐跳舞， 真 系 好开心， 好好睇嗰个都系。跟住有讲过就系有黎明啦，夏日倾情啦。大合唱又是很開心的，你有一首歌曲是全部來這裡看你的人都識唱，你覺得很感動的， 感動 有時你唱唱真的想哭的、 感動得來呢。其實呢剛才我見到一個聽眾，現在突然間不記得誰了，他有留言的，有些叫告別演唱會、你作為他的 fans， 你真的一直看、你的心一直很酸的、他說的就是陳慧嫻那個去外國讀書了、他告別演唱會、那個都是很難忘的、陳太呢也有提到一個叫告別演唱會的、看看他又怎樣說的。 好啊， 杜文慧嘅， 唔该。 如果你话有份参与嘅演唱会咧，就系、是、黎瑞恩演唱会咯。因为嗰阵时佢应该系啱啱就嚟结婚，咁就喺红馆开一次演唱会，咁就感觉上佢应该开埋呢次都冇得开噶啦。咁同埋咧，佢就特登揾阿陈光荣同阿 Wyman 写咗一首歌讲友情嘅。咁我哋四个好朋友咁样就即系上台唱啦。咁好认真噶，即系又就走去订衫啊，做衫啊，然后又扮到靓靓咁啦。咁但系最遗憾嘅系个台，即系我哋咁升上嚟啦。一出嚟咧，其实冇一个唱到歌咯，因为基本上喊到即系已经爆晒啦，即系个个都喊到死，冇一句唱到。咁啊，都几肉酸嘅，其实个感觉。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到而家都觉得难忘咯。咁你话唔系自己有份参与，你话去睇嘅演唱会咧，最难忘都系好细个嗰阵时，我谂真系得十一二岁嗰阵时咧，去睇咩咧？去睇Air Supply 演唱会， 哇 ！Air Supply， 当你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咧，你听佢嘅歌啦，你真系你，因为嗰阵时好细个，你系冇谂过佢系会喺香港，你亦都唔会谂咧，佢系会喺你面前噶，嗰个感觉咧系好神奇嘅。咁当然嗰次之后咧，其实 Air Supply 陆陆续续都有嚟香港嘅，即系嚟过好几次嘅。咁但系我好记得咧，我真系好细个嗰阵时系第一次，佢哋又系第一次嚟香港，应该系1981年嘅，即系我嗰阵时得真系好细个嘅。咁越细个你越系好震撼噶嘛，嗰件事，即系你唔会觉得哎呀佢哋就喺你面前啦咁样嗰种感觉咯。 睇外国劲女咧，头先我讲咗啦 ，Petro Boys 啦 ，Air Supply 啦，佢嚟过香港多次啦，我都有睇到。但系我当时个感觉就系、是，咦，好似唱片好听啲，佢现场。現場啲高，因為你知 Air Supply 好高音噶嘛，好、多歌都係好高音 嘅，得一個嘅啫嘛。 係啊， 其實係一個啊嘛。 冇錯啦，咁我覺得好似係啦，現場就爭啲啲， 係 啦咁咯。 我有睇過，我中意嘅就係 Sting。我真係好， 你最中意呢啲樂隊啦。 但我真係好唔開心。 點解啊？ 我俾咗一個最貴嘅價錢，但我坐喺側邊。 哦，點解嘅？ 係啊，唔知道，因為我可能我買飛嘅時候我已經買得太遲，咁但係我冇辦法啦，我一定要前，一定要前。咁跟住我就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佢開都係開三面台，但係問題係我坐喺側邊咯，我就成日都睇到佢側邊。 我都唔中意坐 側 邊 咯， 好似一個好似一個旁觀者咁，局外人係好似唔關 我事咁樣，因為佢唔會望我噶嘛。 嗱，所以好多香港歌星就好叻啦，佢真係周圍兩邊都望，四圍行嘅，好關關及 佢哋唔會噶嘛，知噶啦，又唔講嘢喎。 同埋外國歌星咧，佢哋真係唱完即刻走 嘅，真係唱完就走，好短噶，冇 諗住 encore 啊， 係 啊， 係個零鐘咁嘅啫。我有一個就係、是、啊，都好，我有冇講過啊？就係、是、一啲都好犀利嘅勁女啦，咁、有一次嘅就係我都係第一次嘅啫，但我坐得好遠，佢哋係一啲即係都幾毀滅性嘅一啲 punk rock 啦、總之佢就哇我 打我打打掟爛四個吉他， 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嗰隊應該叫做 Nine Inch Nails。到最尾嘅時候係所有佢哋嘅樂器係爛曬，係 啊， 到最尾成個就係打爛曬所有嘅嘢，跟住甚至乎係彈琴嗰個人係將個 keyboard 嗰啲嘅上面嗰啲即係白色嗰啲琴鍵全部掟曬咯，掟曬落去下 邊。咁我哋每次開 show 都要買一批新嘅咯， 因為我諗佢預埋嘅啦，打埋條數落去。 咁我哋就話哦幾好啊，冇得 encore， 係 喎 係 喎，佢都係諗住 即係將個 encore 嘅夢想毀滅咗啦。 佢哋係最後尾。好短就嗰个 show 就吓完噶啦，咁啊系有啲嘢烂晒， 好笑， 咁好好笑，系管嘅好似系。 喂，嗱好啦，仲有阿 Otten 啊，阿欣欣啊吓， 好， 佢呢个正啊。 有冇睇过啲乜嘢难忘嘅演唱会或者 show 啊？梗系有啦。作为一个吉他爱好者咧，我自己最难忘嘅 show 咧，应该就系三四年前咧呢、這个吉他之神啊，新世代嘅吉他之神啦 ，John Mayer 咧嚟香港开 show 嗰一次。我仲记得咧嗰次系朋友帮我买飞噶，我初时同佢讲话，喂唔使买最贵噶，买第二贵得噶啦，因为即系都好贵啊，最贵嗰啲飞。咁咧点知咧佢嗰时就话，喂、你想要嗰个价位嗰啲飞冇晒啦，我就帮你揸主意，我买得最贵，你同我一齐嚟睇啦咁样。咁啊都要去睇啦咁啊好彩買咗最貴啫，真係物超所值，因為原來第二季嘅飛咧已經係講緊坐喺三十幾四十行之後啦，而我買最貴嗰個飛咧竟然係坐喺第四行啊，咁即係人哋聽嗰啲 speaker 出嚟啲聲咧，我就係聽差唔多佢係台前台 mon， 甚至乎係佢嗰個吉他 M 出嚟嗰啲即係 direct 嘅聲，哇嗰種體驗真係與別不同啊！仲要咧睇住阿 John Mayer 咧兩個鐘內咧，哇渾身解數，即係全部咧都係真行啦、真唱啦，哇真係好似睇雜耍咁樣，非常之勁啊！咁我只能夠用四個字形容啊，差唔多係跪住嚟聽，因為啊點解呢個人可以咁勁嘅？點解彈得咁勁嘅？點解又唱得咁勁啊？咁樣啊真係不生難忘嘅經驗啊！ 聽得出佢周圍 開心，好興奮啊！係啊， 同埋我覺得好難得嘅，有時咧你外國嘅表演咧有一樣嘢好，就係有時咧佢係會將所有嘅歌曲係會重新編排 啊，係 佢未去到一啲好即係你哋聽慣嘅嗰啲位嘅時候咧，咩歌嚟嘅？呢首咩歌嚟噶？佢突然之間哇整幾個 chord 啊！啲人就會起哄啊！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本事啊！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會好，係會令到你會重新喜歡嗰首歌，甚至乎你翻去聽埋其他嗰啲，即係冇話真係好好係啊！ 頭先咪一個聽眾話 咯， 聽完之後就紅咗噶啦，呢個就中意係 啊！ 係 啊，佢會唱翻啲 side track， 你覺得有首咁嘅歌嘅咩？翻到你會覺得哇，首歌都好好聽。 我想問下咧，佢嗰啲吉他 show 咧，最貴大約個參考價幾多錢啊？ 吉他 show 啊， 即 係會唔會 過 千啊？ 一定過千啦、 啊！ 而家 音樂會啲飛點會又係一千以下？ 我真係唔捨得，我嗰陣時候都係因為咁樣唔捨得，所以又唔係好睇呢個紅館 show。 哦， 係啊。可能好多時候都唔使俾， 係你梗啦，女仔。 唔係，但係都要買嘅，因為有時候我覺得係需要去支持佢咯。咁所以你應該係要買佢哋嘅 show， 跟住之後咪買埋佢嘅周邊產品。 係， 大家有冇買過？ 有， 係 啦。睇完之後一定要買件 T 恤啊，或者要買佢嘅 CD 翻嚟幫 啊。 係啊。哦，咁啊，阿柯晨咧即刻就覆咗我哋啦。佢就阿欣欣話咧，佢話要2000蚊。 哇！要啊，我估。 但如果第四行，我覺得抵啊，我抵 啊， 睇啊。 但你有時你唔知嘅啫，好似你話齋，你買最貴，原來喺側邊， 係啊， 即係抌心。 我仲知道邊個幫我買啊，我都鬧佢。 鬧佢咪鬧 佢。所以我唔敢幫人買飛啊！你幫人買飛咧，你買得唔好啦，搞錯喎。係 啊， 你唔識人嘅咩？ 係啊，又或者佢 公司㗎， 佢坐緊你隔離一個，你都覺得佢個位啊好啲。 信佢啦，係咪？係。點知一路咧入去嘅時候，我覺得哇，有 QK， 因為佢一路好大一路大，我就諗住一定係前邊嗰啲啦，咁貴再飛， 好有落差。 跟住咧，佢轉彎，點解要轉彎啊？跟住佢就話，我就話嚇，唔係呢扎嘅咩？佢唔係啊，你嗰度啦， 又要變聲， 佢係前。 但係問題係佢打 側左邊， 係佢喺側邊。 嗯，我知道 啊。我真係激鬼死。 咩位你坐過？山頂我又坐，你坐過山頂未啊？ 我坐過， 我都坐過。 但係俾錢先， 自己俾錢嘅， 自己俾錢坐山頂。 係啊，咪買平啲咯。 嚇！ 係啊，山頂我唔記得咩 show 啦。我總之我係坐過山頂。 唔得噶，你入唔到噶，覺唔覺得啊？你透入唔到。 全程睇大 mon， 冇錯啦。 全程睇大 mon。 跟住佢個人咧，丁屎咁細， 係 係咪啊？我揾隻手指咁多， 捉死你！ 可以遮住佢嘅時候，我就咁你睇嚟做乜？ 係啱， 唉， 係冇錯嚇。 我最你依家又諗，另外諗啲傷心事就係林子祥個 show 掟個網球， 係啊，跟住嗰女仔唔要你個波嘛， 係啦， 你自己攞下波走嘛。 如果大家唔知咩事咧，你重温翻啦。你係咪喺馬？係邊次講我都唔記得。 應該係 好早期嘅， 係 啊， 愛 好系列啊， 我真係好唔開心。 咁唔緊要，温翻成年啦。因為有個朋友都話：，喂，你就嚟一週年啦！嗰個朋友真係好開心啊！佢又聽咗我哋一週年， 嗯， 係啦，佢話咧阿 Junie 啊，佢話扁眼就係一週年啦。你呢個組合咧，平台同我度過一個。一周年啦，咁送上自制嘅贺卡嚟，俾埋贺卡。 有啊， 哇，正 系啊，多谢咗佢啦，多谢支持， 冇错， 继续支持。 十二点后， 马老师 下楼教室，唔系我帮佢噏咗啦，下楼教室， 下楼教室。 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上落雨浮盛，当此刻已证实全城就降温，孤独街被晨雨延长气氛，想一切变真诚， 手臂 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根本分不秒掉上尘埃 I want you to hold 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我凝望着障碍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顺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想在一生跳不想与你分爱 You're my everything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应该直到下世纪 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We ain't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ain't gotta hesitate. 记录上爱与浮盛。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仲有熟女关注组， 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成日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一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未来数天都预咗噶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听完十二点嘅新闻啦、财经间消息翻嚟，仍然会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指警方一直关注土地的争拗问题，特别是涉及三合会的活动。他说打击三合会是警队首要行动之一。警方今年头四个月在北区进行了54次扫荡三合会的行动，几乎不够三日进行一次，而且会加强情报主导工作。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九龙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83点，跌184点，成交金额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2点，跌326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美團189.9升0.7，阿里巴巴99.45跌4.35，騰訊控股371元跌6元，比亚迪股份293.8跌14.4，盈富基金21.18跌1.6，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6仙，京東集團237.4跌8，快手是84.35跌2.15，新東方在線9.19升4.7，恒生中國企業74.04跌8.6。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英磅9.559，瑞士法郎7.885，澳元5.462，加元6.092，新西蘭元4.927，歐元係8.1876，每百日元對港元5.8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853。日經平均指數報26440点，跌546点。港金報17100元，跌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38美元，卖出182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油站对出。观塘的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同仁街挤塞，车龙在翠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西贡的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要到下午6点钟至到晚上8点钟就会开放给小型车辆使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兆辉台7号、藤王阁、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之下流版。 哦，大家好， 老师， 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好正经、好严肃嘅吓， 系啊，真系噶， 系你听我讲先， 使唔使戴翻条呔？ 唔使， 使换对高踭鞋， 唔使。题目就系听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响国内读大学一定得。嗱，呢个咧系一个好正经嘅题目。所有啲衰嘢唔好嘢嘅咧，就唔关大学本身嘅事，唔关同学老师嘅事， 关你事， 系关讲嗰个嘅事。 好彩你咁， 冇错，系兜一兜，系啊。 如果唔系我走先，我唔想听、啊。 咦，我第二个，我本来都谂住咁讲嘅。 系啊，讲到明系下流教室噶嘛，唔系咪咯？ 你都令到。 系啊， 系啊，我得唔紧要， 即刻失望。 哦 ，OK， 仲以为可以波波前玩。 系啊，咪咯。 你听我讲先啦，我唔会令你失望嘅。 我知，我精神又嚟啦，成个顶晒 啦。 哎呀，几惊、啊！ 近年，全国内啦，或者全世界咧，嗰啲表演啊、娱乐事业都好发达吓，又拍戏啊，又唱歌啊等等，国内都好多嗰啲唱歌节目啊，嗰啲比赛啊等等嘅。 选秀节目， 冇错啦， 真人 show 啊，嗰啲。 喺广州咧有一间音乐学院，都几出名嘅，咁、但系算系叫做私人嘅。就唔算係真係大學嗰啲課程，我唔知你知唔知，好多人喺嗰度出嚟，係啊，就 學唱歌， 係啊，學唱歌為主，跟住如果佢發展到咧表演、台前、幕後，好多人去讀，因為個好多人讀完之後咧，最簡單嘅，譬如話我哋嗰啲地產嗰啲銷售會啊，都揾呢啲歌手去唱歌，好多 即係好似一間小型嘅演藝學院咁樣， 冇錯啦，係啦，培養好多人，有啲好多都得嘅。曾經有一個咧大隻仔咧，佢好醒，我識佢好耐啦，佢試過走落嚟香港嗰陣時，亞洲電視仲未 close 嘅時候咧，去參加過一個亞洲先生嘅選舉，練到好大隻嘅，好好笑。但當然咧，某年某月有一日咧，嗰、那個學校嘅人咧就揾我，我咩事啊？佢話咧，因為咧。想揾我上去講幾個 talk， 其實因為我好佩服你嘅啫，點解咁多人知道你電話嘅？即係嗱，你想揾一個人，你都要知佢電話，知佢做過乜嘢噶嘛？係咪？你其實係咪周街派卡片喺公廁啊嗰啲咁嘅派卡片？ 唔係啊，寫喺地下度嗰啲 街招啊，係咪？ 唔係啊， 乜都可以揾我 㗎。四方八面嘅人都揾佢做嘢，咁但係你都要識佢同埋知佢電話，點解你咁犀利？ 因為佢臭名遠播。 你哋两个自己讲晒啦， 真系要臭名远播。 你哋好 系咪先？即系任何国家嘅人都会揾佢，谂咩无论系砌个屎坑又揾佢啊，咁样 诶，揾啲唔知咩香港嘅朋友上去睇下有冇生意，针下又揾佢， 奥 利华又揾你， 下次我嗌埋你哋， 唔知咩， 我净系想你教下我点样做你嗰个 personal 嘅 marketing， 你点样将自己嗰个人咧 sell 俾咁多以为你得嘅人嘅。 系啊，最难得嘅就系大家都以为你得， 以为你得噶嘛，系咪啊？你点样包装？ 我都以为自己得。 你卡片，你卡片咪印住万事得啊？ 系啊，就系咯，应该有个戒指，乜嘢都可以揾我。 唔系架车祸系你， 系啊， 你咪写住 all round man 系咪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佢真系又揾我喎。 我知，佢唔系你点讲啫？ 叫我做两样嘢， 但佢点揾你啊嘛？问题系佢点揾你啊嘛？ 因为有啲朋友咧都系做开嗰一行嘅，咁、 就 响个音乐学院， 所以就揾你去，一定系咁。我都会咁噶，我话得我就 是、啊、 我冇期嘅，我介绍个人俾你。 系啊，好掂啊！实系话呢个人掂啊， 天上有地啊！ 系啊，咁因为嗰时又做过电台啦，诸如此类啦，咁佢系想揾一个人上去，就同嗰啲学员。讲解一下，譬如话 你、 啊，你做教授啊， 佢讲 talk 啊， 你讲 talk 啊， 一两堂啫。咁佢话佢推我出去嘅时候， 你讲咩 topic？ 我想问， 一啲 斋 talk 讲嘅技巧、啊， 你讲讲嘢嘅技巧，Oh my god！ 啲学员死，啲学员死梗， 佢点样介绍我啊？知名资深广播仔作业， 哇，唔系嘛？ 所以呢个真系鸦片片， 系啊， 呢个世界都系， 哇，呢个世界真系。 我咧去到咧， 你夠膽接嗰下，我真係覺得你，我佩服你。 我真係夠膽接， 我真係唔夠膽， 我都唔夠膽。 係啊，你叫我走去同你分享。 唔係因為咧，第一我知道嗰間學校嗰啲學生係乜嘢，好年青嘅，都係一啲譬如話 咁都係啊嘛，學壞師嘛， 年青 明白、啊、 年青係點執，或者人哋叻咧講嘢。 係啊， 係啊。 你教人哋说话技巧喎、 啊，你繼續 一个冇技巧嘅人教人哋有技巧、啊， 咩佢反面教材， 你何来有技巧啊？ 你 即系总之一上去讲完嘅就系话， 嗱， 咪 一上 就 冇 错 啦，唔好学我，千祈唔好学。嗱，我咁样嘅，但你唔好学， 我就咁样嘅。 其实 你个 talk 系咪得四分钟嘅？就去介绍自己三分钟， 系一堂。咁、咧，我起身第一堂冇乜嘢啦，跟住第二日，对唔住，第二日嗰个老嗰、那个校 长上好多堂嘅咩？ 系啊，几堂，因为佢譬如话四堂咁样样咧，一个 series 系啦，哦、okay, 四堂。 咁佢话喂，不如咁啦，你改一个 topic 啊，我乜嘢 topic 啊？ 点解佢会叫你改嘅？ 因为唔好听， 系啦， 都唔知佢讲乜， 投诉 都唔知佢讲 咩啊？ 对佢话如何参加选美？在香港 都冇理由系 你 讲， 系啦， 你咁丑样， 啱啊！ 唔系，同埋选美唔系男人搞嘅嘢嚟， 系啊， 我讲笑咋？ 唔系，唔紧要。佢意思就系话咧，其实咧，佢哋知我喺香港嚟咧，又做过香港嘅电视台咧，佢哋好多人咧就即系问佢可唔可以讲一啲选美嘅嘢。我 有咩好 讲 啫？选美 同埋 冇嘢讲， 同埋点解会突然间改 topic 嘅？ 点解如何 参 加？ 因为佢哋想知道，如果真系有人想落去香港参加啲选美， 我明白。但系问题系你请一个一个教授或者系你一个讲 者啦， 一个讲师，你上去讲嘢嘅时候，你冇理由会改噶嘛？ 系啊，冇理由 唔会改。 但系我梗唔会改啦。但系因为嗰个负责人同我讲，佢话好多女仔咧都想知道， 即系佢就其实我。你即系我系唔系想听有关于嘅就系讲嘢嘅技巧噶， 好多都系你呢啲咁咧，同埋咧目测咧上堂嘅时候咧，其实个空调咧都几劲下。 我明白，仲有加上嘅就系其他嘅讲师唔肯改，就系得佢肯嘅。 佢带佢，有钱啦，有钱改。 我明啦，讲明啦， 因为好多女仔咧都唔知点解着到好性感嘅小背心上堂。 你提空调即系咩意思啊？你好冻嘅空调。 我就系话咁冻嘅空调，点解啲女仔都仲系咁多着住呢啲小背心呢？ 哦， 系啦，咁其实 醉翁之意不在上堂， 系啦，佢哋其实想知道，快啲去到一个踏脚石啦，诸如此类啦，咁就其他嘢唔好搞啦，咁样 咁都唔 应该 揾你啫， 系所托非人咯， 系啊， 成语新解，所托非人， 乜嘢都唔应该揾你， 乜嘢都唔应该， 失败噶嘛。 其实呢因为只是一个找我自己一个开头来的、啊、我都会说帮他找一些譬如说搞个选美那些是啦。 身边你有没有改题目啊 有啊 一定 有 啦。 有、嗯。我甚至后来帮他找了一些参加个选美那些女仔。 落选讲者、啊。 没错 是 啦 去 讲的。 你怎么找落选呢他都落选了他可以 share 一些什么经验 可以为什么会落选 呢、啊、 可能他未必知道为什么的。可能他未必知 道。不是 但 是 你都不是的你都可以讲个过程。 是啊个学员其实想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第三名是讲什么话题啊 第三日冇改啦，咁后屘就完咗啦。佢哋话俾我听，喂，反应好好、啊，你做咩要打冷震？咁跟住咧，仲有就系话，喂，嚟紧咧，因为佢想招生啊，佢想除咗吸引即系广东嘅同学之外咧，佢想香港如果有人上去读咧，佢都欢迎，甚至冇，譬如话大江南北啊，都有。佢就于是问我啦，喂。有冇谂一下咧？就话如果有人真系拍剧啊，或者做一啲乜嘢嘢咧，揾佢嗰啲女仔去啊，即系佢想即系话俾人听。系啦，哇！我哋学校出 咗 唔知两个， 而家客串咗啦。 系啦，系啦， 三色台过镜，你睇嗱，嗰个系啊，嗰个系啦， 睇睇到唔到？ 哎呀，过咗啦！呢个背脊背脊嗱，嗰个背脊就系阿陈嘅，我学生嚟嗱，影个背脊嗱，膊头系佢嚟嘅，系咪咁？ 于是咁啊，大家都好热切期盼。然后咧，去到差唔多好快，去到差唔多暑假啦。咁佢就话，不如咁啦，我想搞嗰个 open day。open day 嘅意思就系话，暨毕业嘅汇演。 啊、就當是一個 road show 咁樣去招攬，話俾人聽，你睇我哋嗰啲學院幾犀利，可以畢業啦，又然後又順便招生，就叫啲人嚟讀啦、報名啦等等等等。咁、其實佢個學院咧都幾多嘢讀嘅，除咗唱歌啊或者啲台前演出咧，甚至譬如話一啲嘅 multimedia 啊、多媒體都有。 佢課程啊多，係啦，但係讀嘅人嘅話，個心唔係咁諗啊嘛。 黐完 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係咯咁跟住咧，佢哋有一日佢就同我講：喂，你我知道咧，你哋香港咧有啲咧選美咧，係咪要出去即係食下飯啊，見下啲廣告商嘅？ 嗯，飯一定要食噶，即係我想自己都要食飯啦。 係 咁，當然唔係講嗰啲飯， 唔係講嗰啲飯啦。 我知，明啦。 咁佢問我：喂，有冇機會咧？佢哋參加嗰啲即係去食 飯 啊， 食飯 party， 見下曬面啊咁樣。 但係你冇選過人，人唔會揾你喎，無端端。 但係有啲對自己好有自信嘅嘛，有啲女仔覺得自己好有 potential 啊嘛。 我就可能要 skip 咗呢 part， 我直接去飯局，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 係啊，你橫掂都係要去飯局㗎啦。 係啊，最緊要就係飯局啫嘛。 唔使選啊， 即係識有錢人啦。 係啦，識有錢人。佢話：喂，畢業禮嗰晚可唔可以搞啊？搞個飯局啊！我話飯局。 哇！ 嗱，呢度我真係自己有個 道德嘅標準係嘛？ 係啦，我就真係唔係好想啦，因為我覺得咧呢啲即係似嗰啲難聽啲講咧，就係嗰啲叫做咩媒啦，係啦。咁我覺得 即係你冇做嘅， 你點解唔試下咧？ 係啦，你可能 唔係 我，或者係啦，你。 你 係 鹹強嚟噶嘛？ 我掙扎緊而家， 你咪鹹梅啊！到处喊回一样花， 唔系话回， 你间公司就叫做到处喊回一样花。 我真系觉得你好悭憎， 系啊，我好中意我自己咁悭憎。你做啦，你一定会大红大紫。 我真系喺度挣扎紧，我饭局， 喊回强， 我个饭局要点样样包装啊？包装到咧唔核突。 嗯， 你明唔明啊？ 我知啊， 即系如果好核突就真系会好核突。 你阻止佢哋咯，你要去。 喂，唔核突唔在你，系现场啲人嗰啲态度 啱， 系啊， 即系有啲老有啲有钱人觉得我俾咗钱或者我你哋都系想攞我啲钱啫， 系 系咪即系佢啲态度可能嚟到好轻佻啊，好似我唱你嗰只歌咁样，咩埋身又揽又锡啊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核突咯。 系，于是 但你控制唔到佢。 我喺度谂啦，因为都其实预算嘅，同埋会响某 接啦，啱你做呢啲 大酒店嗰度。 好啦，又可以食餐饭。 结果有冇搞？ 梗系， 梗有啦。跟住行每一样花。 你果然睇得佢好透， 我梗系睇得透啦。 冇错，一件乌两件卫，三件照样齐。 咪就系咯，一定要，系咪先？ 于是，我唔担心乜嘢嘢，我系担心我揾啲乜嘢嘅所谓老细嚟。 我觉得你谂多咗啦。 点解 个饭局咧，其实系可以控制到嘅，即系食餐饭，其实真系好坦白讲，其实大家都明嘅，有呢啲咁嘅活动吓。但系问题系嘅话咧，系餐饭之后嘅事。 嗱，第一， 你明我讲咩嘛？ 我明， 系啊。 第一，我包装到咧呢件事，你咪当去 食饭咯， 食饭咯， 系啊， 介绍啲朋友咯， 大家识朋友啫嘛。 因为你出到去社会做事，你都要应酬，大方得体嘅。 系啊，你要啲人同人嘅 network 噶嘛。 你后边啲嘢就唔关我事嘅。 系啊， 咁 你亦都控制唔到，讲真。 系你意思系搵唔到大款系嘛？ 唔系，我要我谂下，我揾边啲所谓嘅老细啊，或者领导去嘅、 啊。 即系我第一，我唔可以揾，即系我唔系话乜嘢嘢，我唔想揾一个小贩去咯。 嗯，点解咧？人哋都唔系谂 咩 啊？ 你五星级嘅话都唔会有一个小贩、啊。 啱， 所以 我都要 乜嘢人去先达到佢 先衬得起大家，即系对等咁样样。于是，我第一时间梗系谂起阿局长先啦，我个老友又嗰个局长。你係咩？ 你又去同你啲朋友度玩？ 你唔 係 應該揾商界嗰啲咩？你點解揾啲局長乜長乜長？ 唔係，你食餐飯做咩要諗得咁過度去解讀呢件事咧？ 我想平衡一下，於是。 哦即系官场中人， 系啦， 即系商场中人， 系啦，有啲 系啦，即系咁样好睇，好似好睇啲咯。于是 咁，你实有你做过咁多饭， 系啊，但咁但系我都要话俾人听，我如果人去食饭嘅时候，你都会喂做咩去食饭啊？如果我叫你去，你唔去啊？ 唔系你咪纯粹食饭， 你系咪你请我先？ 系啊，我请你，你 去啊 嘛，即系举例，我话俾两位，喂大佬阿瑞，礼拜五我哋上广州食饭，有一个音乐学院，有一个咁嘅。晚饭，咁就同啲新未来 新進，大家食飯傾下偈，交流下， 包裝都幾好、啊。 然後又住一晚， 唔 係 得咯，住一晚啊，唔住一晚就有嘢啦、 嗯。啊，你因為你嘅身份， 因為我去過，啊、我去過呢一啲食飯， 住一晚就有嘢噶啦。 唔係啊，即係住一晚仲冇嘢。 咁我 唔係住一晚啊， 住一晚自己同自己住啫嘛，即係唔 係？我唔想你咁頻撲啫，冇、哦、特別意思，冇、 哦、 特別意思。 Okay, 明白。啊、但我如果我係女仔嚇，我聽落去如果呢啲咁嘅局啊，所謂叫做就係局啦。OK， 咁、嗯、我就會覺得就如果住一晚嘅話咧，就有機會有嘢啦、哦。但係如果就純粹只係食完嗰餐飯之後嘅話，你就已經可以走嘅話咧，好似純粹一啲。 哦、oh, ，OK， 你明我意思咩、 啊？明曬、 嗯。但係當然亦都唔敢講嘅就係話食完嗰餐飯之後嘅話咧，會唔會各自出門口嘅？ 啱、嗯、嗱、嗯，因為我都係咁樣諗，於是咧我就照同嗰啲我揾咗啲嘉賓嚟啦，我就同你講，喂，食飯。咁但係咧，如果你嚟得遠嘅，或者你驚夜嘅，可以有一個 包間房俾你 留俾你，然後第二日我哋嘅。車費可以幫你搞埋、嗯，因為你廣州翻香港好方便啫，買直通車費、嗯、當時係最舒服噶啦嚇。咁、啊、於是咧，哇都幾踴躍喎。 應該會啊。 係 啊, 啊，因為大家食餐飯咁依下下。 咁嘅意思就係嗰啲商場啊、官場啊嗰啲人。 係啊，大家都 OK， 因為有香港嗰啲都有香港嘅老闆去嘅，同埋我亦都揾咗啲以前電視台嗰啲老友一齊上去嘅。咁但係咧食完飯之後咧，我發覺咧係真係有人有啲諗法嘅喎。 嗯，你先系香港嘅人， 你冇嘢嘛？ 嗯，男男女女都有人有啲谂法。 嗯， 你冇嘢 谂法嘅、啊，可唔可以解密少少啊？谂法代表咩？ 嗰个谂法咪就系食完饭之后 法定做法 其他嘢咯。 系啊，仲有其他嘢喎。 咁唔系你最初嘅 planning 嚟嘅咩？ 唔系啊，我唔想与呢啲嘅。 天真啊，下流教室，你教我咁多堂下流教室，你竟然话你冇谂过？ 我真系冇谂， 我下个礼拜唔 会嚟啊！呢个教授傻傻地，傻教授， 搞错、啊。 但我真系冇谂噶， 我都有谂过啦。喂，我晚嘢喎，你话你冇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本港新冠疫情近两星期出现一啲变化，多项指标都上升，其中港大嘅即时病毒有效繁殖率突破二，但系截至寻日，公立医院嘅新冠患者住院人数停留在400人以下，絕大部分患者病情輕微甚至沒有病徵，未有為公立醫院帶來壓力。他重申政府不會再推行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外防輸入措施到今個月底都不會再調整或放寬，當局下就會發出新一期14日的社交距離措施，到今個月20號又會再公布新一期通告，以跨越7月1號。林鄭月娥說仍然竭盡全力創造領導人訪港有利條件，包括社會環境，特區政府希望香港社會在比較寬鬆愉快的環境下慶祝七一回歸。她又指很多慶祝回歸活動正在進行，按住防疫要求似乎影響不大，但是關於領導人是否訪港和何時公布，並非自己能力可以在今日具體回應。對於政府將公務員薪酬調整交由下屆政府處理，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表示理解，但期望不要拖延太久。李方聰說公務員薪酬調整影響很多僱員，包括非政府機構和非公務員合約員工，他們的薪酬未必有追溯力，同時亦可能影響續約。他指出當局以往在大約6月公布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是要趕及立法會在年度完結前通過，如果交由下屆政府處理，立法會或許要加班審議，否則延至10月或11月就會好遲。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今次薪酬調整有爭議，李方聰認為這幾年市場較為波動，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可能給人不協調的感覺，但是從工會的角度看，數據是真實反映市場上財政穩健公司的薪酬調整。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今年头四个月，本港整体罪案数字是19,379宗，较去年同期下跌686宗，当中谋杀、诈骗等罪案就有上升。萧泽颐出席北区区议会会议时，有区议员反映，由于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区内有关土地发展衍生的罪案增加，例如是暴力、伤人等罪案，希望警方多加关注。萧泽颐回应指，警方一直关注土地的争拗问题，特别是涉及三合会的活动。他说，打击三合会是警队首要行动之一。警方今年头四个月在北区进行了54次扫荡三合会的行动，几乎不够三日进行一次，而且会加强情报主导工作。政府将在8月7号起发放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永久离港或有意图永久离港人士不合资格领取。政府说会从三方面审核，包括身份证是否在本地签发，有没有向强积金信托人以永久离港原因提早在65岁前提取强积金。由2019年6月18日至今年6月12日期间，一日都没有留在香港。如果当事人不同意政府决定，可以提出复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说，政府会同积金局核对资料，当事人如果属永久或者有意图永久离港，将收到不合资格领取消费券的信息。如果过去三年在海外工作、读书、留院或照顾亲人而未能返港，当局怎样处理？黄鹤龄说会每个个案考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6点，跌19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2点，跌3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0元，升个八；阿里巴巴99.45元，跌4.35元。腾讯控股371.2，跌5.8；比亚迪股份393.6，跌14.6；盈富基金21.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6仙；京东集团237.2，跌2元；快手系84.4，跌2.1；新东方在线9.24，升5.4；恒生中国企业74元，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52，瑞士法郎0.995，加元1.287，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36点，跌451点。港金报17,10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59美元，卖出1,8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节翼天使。 各位同事请注意，半个钟头前尖沙咀发生警匪枪战，多人受伤，马上送嚟本院，大约十分钟到，请急症室同事作好准备，唔该晒。 哇，差唔多六点临天光整单咁劲嘅嘢，唉，又唔知几点先有得收工啦，真系。 Cathy， 收工请你食 lunch 啦 ，OK？ 啊，我想食早餐多啲，多得半。我仲谂住今日可以送个仔翻学噶嘛。 我哋身为医护人员，救急扶危系我哋嘅职责，无论系人几时有需要，我哋都要尽力去做嘅。请你饮杯咖啡啊，然后即刻开工。Okay？ 收到， 嗯。 呢边 Doctor 潘，伤者系男性，大约年纪四十岁，头部同埋背部都中刀，右手怀疑有骨折添。先话应该咧系俾警察追截嘅时候，响高处跳落地逃走嘅时候整到。 咁先同佢止住背部啲血先啦，剪开佢件衫。 OK， 哇，呢个人背脊个纹身好特别 ，Doctor 潘，好似系只鹰啊。咦，又唔系 ，Doctor 潘，你话似咩 啊？唔知咧。其实当我第一眼接触到这个纹身，我已经有一种悸动的感觉。千祈不要是他，这个纹身是一个天使的图像。我之前的男朋友在背脊都有纹了一个同一样的天使。 多得潘啊， 嗯， 看来似是天使，你看有 Angel 这个字，同你个名咁巧一样嘅， 大把人叫 Angel 啦，有乜特别啫？ 特别在佢仲纹咗0620啊，同你生日一样啊！话多得潘你个面色唔系你个 friend 啊！ 你唔好挂住讲嘢啦，做嘢啦。 嗯， 一个曾经熟悉嘅纹身，熟悉嘅身影，而家对你嚟讲，竟然有啲陌生。当我在工作上遇到有不开心或者有挫折，我曾经很放心地靠住在他的背脊，我的眼泪亦都曾经肆无忌惮地整湿他的衣服。现在瞓在我前面的郭志雄，五年前他是我男朋友，今日他是我的病人。 德潘，佢醒啦，佢醒啦， 先生，你叫咩名啊？ 郭志雄， 你知唔知你而家喺边啊？ 医院啩？ 咁你知唔知你点解会喺医院啊？ 唔好彩啦！ 乜唔好彩就会瞓医院嘅咩？ 梗系啦，首先系俾兄弟斩，跟住俾啲差佬追。我本来走得甩噶，最衰落雨，我地滑，跳落嚟跣低啫嘛。 啲咁嘅人都有嘅，净系紧张走唔走得甩，条命啊唔紧嘅。唉， 小姐，我好命啊！ 哎，你唔好乱喐啊！你背脊嘅伤都几重噶，我哋啱先帮你联咗针。 系啦，点解我对眼要包实嘅？我会唔会盲噶？ 德潘，终于紧张自己对眼啦，讲到啦， 有啲玻璃入咗你对眼，我哋帮你洗咗伤口，应该冇乜大碍。 咁几时睇到嘢啊？ 过一两日啊。 咁耐，医生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系六月十四号。 希望六月二十号之前可以睇翻嘢。 咩日子咁紧要啊？紧要过条命啊？又去打过啊？ 六月二十号系 Angel 嘅生日，虽然我哋已经分开咗，不过每年嘅生日，我都会去我哋以前去嗰个教堂为佢祈祷。只要我任务完成，我就可以同翻佢一齐。Angel， 等我。我相信你今年嘅生日，我就可以同你庆祝，可以好大声咁话俾你听，我唔系衰人，我唔系蛊惑仔啊，我只系卧底，一个曾经应承过你，永远唔会行差踏错嘅好差人。 Angel， 咩事啊？好攰啊，冇晒 mood 咁嘅。 唔系啊， 仲话唔系？你睇你杯咖啡就嚟打泻啦，谂紧乜嘢啊？ 冇，我今朝忙咗一朝，我有啲攰啫嘛。 哦，系咪尖沙咀嗰单警匪枪战呢？ 嗯，其中有一个我负责，系咧呢单 case 你有冇份啊？ 我系 in charge， 顺利嘅话咧，哼，可以好快 close file 啦。 系咩 case 嚟噶？系咪嗰啲社团啊？咁会唔会有 Angel？我哋讲过话唔会过问对方嘅工作噶噃。 Sorry， 陈 Sir， 我有啲攰，我想冲个凉先。 你咪冲咯，我打阵机先。 我今日好攰啊，我今晚想一个人。 OK， 咁我走先。 Cathy 啊，嗰日嗰个饭店啊， 送咗去三楼居留病房咯，做咩？ 哦，唔该。我终于忍唔住上咗去三楼。咦，姑娘啊，个病人呢？ 搵我啊，医生。 我 完洗手间啊。 我巡房经过啫。 巡房？ 嗯。 定系专登搵我啊？ 我点解要搵你呢？ 我虽然包住只眼啫，但系你把声真系好熟。我以前的女朋友又是姓潘，她叫 Angel， 咁啱又做医生。Angel， 你是 Angel， 你是 Angel 是不是？ 先生，你的伤未好，我觉得你不要周围走咯。 哎， 我走先。哎，你什么事啊？你哪里不舒服啊？ 心口不舒服。 你分低先，我帮你 check 下。你哪里不舒服？你讲给我听。 这里。 哪里？ 你还在这里。 红 啊，你唔好玩啊，我后日要考试啊，仲好多 paper 未温好噶，我惊 fail 啊。 fail 咩啊？咁紧张，你咁叻一定 pass 嘅。你一定要成为全香港最靓最叻 number one 嘅靓女医生。 你估我哋有冇机会合作啊？ 咁又唔好啊！我系差人，我唔想你帮我啊！ 乱噏啊你！ 咁啊系咯，如果系啲贼啊坏人，我又觉得佢哋抵死。 志雄啊，救人系医生嘅职责，只要有需要。 我知啦，知啦，知啦。系咧，下星期你生日，去边度玩好咧？ 唔得啊，我下个礼拜有 project 要赶啊，我好忙啊。下个星期我 off 啊，你陪我睇戏啊，我哋好耐冇睇戏啦。 下个礼拜朋友生日，我要陪佢翻大陆啊，对唔住啊。 喂，你喺边啊？你嗰边好嘈啊，我听唔到你讲，你讲多次，你讲咩话？ 我话俾阿 Sir 隔扯咗啊。 点解会咁噶？ 我陪朋友去咗澳门，冇翻几日，咁所以咁咪咪 郭志雄啊！我医院已经好忙啊，我好攰啊，我冇晒力啦！啊，算啦，再倾啦。 Angel 啊，俾啲嘢你睇下，你睇我背脊靓唔靓啊？好靓嘅天使啊，佢一定会保护到我噶。 你离开嗰班人啦、啊，一直纹身点会保护到你啫？我唔想有一日推入嚟急症室嗰个系你啊！ Angel 啊，我哋分手啦！ 我哋唔系已经分开咗啦咩？我哋几耐冇见啊？你知唔知我依家喺边间医院翻工，喺边个部门啊？ 对唔住， 唔使同我讲对唔住，路系你拣嘅，将来点你对你自己负责就得啦。 陈 Sir， 系咪陈 Sir 啊？ 唔好喐啦，唔好喐啦，你个伤仲未好噶，咩事揾我咁急啊？ 过咗咁多日。点解医生仲未帮我对眼拆纱布嘅？我唔系有问题啊嘛？ 听医生讲咧，你对眼有啲发炎，过两日应该冇问题噶啦，得啦。 陈 Sir， 陈 Sir， 点啊？ 我有啲私人嘢想你帮我。 咩事啊？ 我想问一下咧，嗰、那个潘医生中文名系咪潘慧心啊？ 点解你咁问啊？ 因为我女朋友叫潘慧心 Angel， 咁佢又系医生。我明明认得佢把声嘅，我想问啊，我肯定佢就系我以前个女朋友，系唔系啊？ 系又点？唔系又点啊？ 我想话俾佢听咧，我好快完成任务噶啦，我好快可以做翻警察，我唔再系古惑仔啊！我根本就唔系古惑仔，我想同佢结婚啊！ 咪住，边个话俾你知你嘅任务好快完啊？ 陈 Sir 嘅单案咪破咗咯？ 未噃。单 case 未完噶吓，你记住，你嘅身份应该仲系社团嘅人，出面好多人揾紧你噶，你最好就唔好周围走。 吓、啊， 我会安排你尽快出院。 唔好啦，唔好啦，我想我女朋友潘医生继续医我啊，我谂佢都想继续医我噶。 我谂佢唔系你女朋友啦。 点解啊？ 唔使知点解，一定唔系。Angel， 我想问你，个反郭志雄你识噶？ 你问嚟做乜啊？ 佢系你以前男朋友？ 你咁问系公事定私事？ 我问得你就代表重要啦，你答我咪得咯。 Sorry 啊，陈 Sir， 我有责任保护我病人私隐。 我谂我都有责任保护我女朋友嘅人身安全。嗱，我唔会俾我嘅反咧危害到你噶。 你嘅反？ 系郭志雄系古惑仔一名，所有坏事做尽，你最好就唔好对佢有咩谂法。佢衰梗嘅今次， 佢真系犯法。 我最后一次同你讲啊，佢唔系好人，你最好唔好同佢有任何嘅接触。警告你啊！ Angel， 哎呀，你 做咩拆晒啲纱布啊？你对眼仲发紧炎噶？ 我想见到你啊！我知道一定系你 ，Angel， 你记住等我，知唔知啊？ 等你？等你做乜嘢啊？ 我而家唔讲得俾你听，总之你信我啦，你对我有信心。我其实真系唔系你谂得咁差嘅，我唔系坏人嚟噶。 志雄，你唔好再错落去啦，你尽快离开社团，重新做人好唔好？ 得得得，我应承你。啊、我唔同你讲咁多啦，今日你生日 ，Happy Birthday！ 我可唔可以食个蛋你啊？ 呢度系医院嚟噶，太多人喺度啦。 后楼梯啊，下楼梯冇咩人噶，你跟我嚟。 喂，你唔好拖住我， 嚟啦 ，Angel， 我爱你啊！ 走反啦、啊，走反，千啲嘅举高上手啊！ 唔会噶， 只手喺个头度， 唔会噶， 咪喐啊，举手，放开个医生，你唔好挟持人质啊！ 咩挟持人质啊？你误会我冇挟持人质啊！ 志雄啊，依家好危险啊！你捉实我，我带你走。 Angel， 唔得噶，唔得噶，我唔可以挟持你噶。我咁我衰紧噶，我唔系坏人嚟嘅，信我啦，我真系唔系坏人嚟噶。 走啦 ，Angel， 走啊 ，Angel， 你唔好跟佢走啊。 我冇谂过喺咁嘅情况之下。陈 Sir 真的会开唱。 谁曾路过此使我知生有好意义，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须离开，愿你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亲你，令我心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我冇谂过喺咁嘅情况之下，陈 Sir 真系会开枪。我亦冇谂过我会为志雄去挡呢一枪，结果天使唔再飞起，佢以后只能坐喺轮椅上面继续医学嘅研究工作。 我终于翻去做警察，我应承英雄，我会好好保护佢，直到天荒地老，直到一生一世，我都唔会离开佢。英雄，我爱你。 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晨曦，像已知再没法跟你在一起。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令那浅笑让我欢笑亦伤悲，但